日本昨日新增49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东京一间医院怀疑出现集体感染，有87人确诊，包括病人同医生等的医护人员。当局正是展开调查，日本国内累计感染人数增至超过7400人，东京都占超过2000宗的病例。另外，神户一间警署亦都有大约10人确诊，包括该间警署的署长和副署长。当局怀疑他们是参与署长欢迎仪式的时候受到感染。首相安倍晋三在 Twitter 上载影片，画面的左边是歌手星野源弹吉他演唱在家跳舞吧，右边就是安倍在家看书和跟爱犬玩的情景。安倍呼吁民众避免外出，防止疫情蔓延，又说大家相聚的时候将会来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043点，跌45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78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3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7.99， 瑞士法郎 0.967， 澳元 0.635， 加元 1.396， 新西兰元 0.608， 人民币 7.057， 英镑对美元 1.251， 欧元对美元 1.0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36美元，卖出1689.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下昼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30%左右。此外，覆盖广东西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逐渐东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干燥，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后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咧，交通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流回方向都是车多。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低塞车龙排到近富慧阁。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白沙湾码头。另外，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是福民路、惠民路、普通道和大网仔路等等的道路，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窝打老道有路面维修，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近联合道。咁另外咧，喺土瓜湾嘅贵州街，因为爆水管，介乎旭日街至到土瓜湾道嘅中慢线仍然系封闭，较早前封闭嘅快线就已经重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老道浸会桥面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中国的抗疫邮票怀疑设计政治不正确而要暂缓推出，文革那阵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都被禁过的，因为领土应该全部红色的嘛，但台湾竟然没被染红，所以就抽起不给出了，市面上曾经炒到几百万一张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家里，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复活节假期啊，星期一嘅晏昼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咧39%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嗱，呢几日啦，复活节假期啦，其实咧根据即系一般人士啊或者系媒体嘅观察咧，都发觉啊，似乎喺街上面嘅人咧又多咗。咁唔单止咧，譬如去离岛啊嗰啲嘅地方咧系比较多人啦，啊甚至咧有唔少食市咧，之前有一段時間係真係比較少人幫襯嘅。啊，而家似乎大家觀察到嘅現象，又出現一個人頭湧湧嘅狀況。嗱，喺3月底嘅時候咧，其實咧政府就即係出咗一個嘅防疫嘅措施啦。咁就全香港嘅食肆啊，佢哋每間嘅食肆咧，只係能夠接待一半嘅客人，每張台咧就只係限咧4個人同台之間嘅距離咧，亦都要有1.5米添，咁當然啦，亦都要有佩戴口罩啊，要有呢個提供潔手用品啊，同埋咧啲顧客即係入去食肆之前要量體温咧，呢啲咁樣嘅相關嘅規定啦。咁違反嘅人士係可以咧罰款50,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嘅。嗱，好啦，即係個措施咧生效咗，由3月底到而家，其實都已經一段時間噶啦。咁過去嗰個嘅情況到底係點樣呢？食环署咧，其实就做咗一啲嘅巡查工作嘅。根据翻咧佢哋嘅资料啦，佢哋就话咧，而家已经系过2星期啊，巡查食肆咧超过32,000次，发出咗咧17,000次嘅劝谕，咁亦都有一啲嘅检控个案咧正在进行中嘅。譬如咧就系食环署嘅处长就系阿刘利群啦，佢就话咧处方正系处理2宗嘅检控个案，而食卫局局长咧陈肇始就补充咧，共有11宗嘅个案咧，正系处于唔同嘅法律程序嘅。咁大家可能会咁问啦，其实经过咗呢差唔多2个星期嘅时间，啲食肆啊系咪已经都比较清晰地知道到底系应该点样遵守相关嘅法规嘅咧？譬如就系话每台咧要有一个1.5米嘅差距啊，大家又系咪真系清晰嘅咧？嗱，当然即系除咗话违反呢个规例可能咧会系招致到罚则之外咧，其实而家仲可能咧多一样嘢。政府咧就之前公布咗咧有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其实入边咧亦都系有针对住食肆嘅，咁主要咧就系向餐饮处所咧提供一次过嘅资助，就系按佢嗰个面积嘅大小咧，个资助额咧就由25万到220万不 等，就會分兩期發放嘅。當然呢、這個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點樣申請嘅詳情都係未知啦。咁不過咧，尋日啊，食環署署長就話咧，如果咧有一啲嘅即係食肆係違反咗相關頭先講嘅一啲嘅防疫規例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咧。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申請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情況，因為食環署署長劉麗群就說當局必須慎重處理在他們在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申請，不排除不向他們提供資助的。如果加上這一樣東西，那又會不會令到食肆是更加遵守到防疫的規例呢？但是換轉另一個角度來說，將這個防疫的規例和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掛鈎，又是不是一個公平的做法呢？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最近去到食肆有些什麼的觀察呢？都要打電話來1872321跟我們談一下的。電話旁邊我們就找來一位飲食界的人士，是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的。林瑞華你好。 你好， 系，不如请你先讲讲啦。过去即系差唔多呢两个星期啊，你哋对于即系点样执行嗰、那个，点样遵守个防疫规例咧，清晰未咧？有冇一啲嘅问题存在咧？ 其实就大致上都清晰嘅，即系过咗两个礼拜，但系都系仍然都存在住啲灰色地带啦。 嗯，例如咧？ 咁例如，其实好多人唔清楚就到底我有一个阻隔，仲需唔需要隔1.5米啦？ 即是你讲中间个胶板嗰啲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卡位嗰个阻隔，我哋到底要整几高先至符合佢嘅要求咧？定系有阻隔？咁卡位嗰啲有咗阻隔之后，系咪亦都唔需要去隔1.5米咧？咁呢啲都系大家都业界上亦都有，即系需要慢慢同佢哋解释咯。 嗯，我想问，即系因为过去咧，政府已经话巡查咗啲食肆系超过32000次，发出咗17000次嘅劝谕嘅。又其实呢30000几次巡查或者10000几次嘅劝谕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问过业界嘅经验啊？关于你头先上述所提嘅两个问题，佢哋食环署嘅人员真系去到前线嘅时候，到底系点样去执行嘅咧？有冇问过佢哋一啲食肆嘅行家嘅相关经验咧？ 其實我自己都經歷過，即係有人嚟巡查啦，亦都有去過其他鋪頭嗰時遇到佢哋巡查啦。咁大致上其實都係佢哋都係度翻咁多1.5米啊，同埋去睇翻你嗰個食肆嗰個客個數量係咪同你報嗰個數量嘅50%咯。如果超過50%，咁佢都係會叫你要減翻去50%以下嘅人數啦。咁同埋就係4个人一张台呢啲咯。 但系度1.5米嗰样嘢，正如你头先咁讲啦，系由边个到边个位置开始去度咧？吓，即系有冇清楚解释咧？或者你嘅观察，其实前线人员佢哋去度嘅时候，佢哋嗰个方法系咪都系一致嘅咧？ 嗱，条例上边咧就写得好模糊嘅，佢就话台面嘅个台嘅使用范围。咁台嘅使用范围咧，其实到底佢系包含埋我坐个位置啊，定系唔包含，定系纯粹台面咧？但是近呢兩個禮拜嘅觀察所得咧，佢哋主要都係台與台邊之間量度夠1.5米就可以咯。 嗯，咁即係譬如如果我以卡位作為例子啊，咁就應該係由前面卡位嗰張台嘅台邊就越過嗰個座位嘅卡座，跟住就度到去下一個卡位嘅台邊，即係咁樣去計1.5米噶咯，係咪啊？ 理論上是的，但是如果我們的卡位中間整啲阻隔咧高啲嘅咧，咁佢又唔使我隔1.5米咯。 哦 ，OK， 咁即係其實你哋對於佢實際係點樣度法咧，都仲係存有啲疑問嘅。有冇同食環署方面要求佢哋澄清翻咧？ 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啲行家都會即場要求佢澄清嘅，咁但係好遺憾嘅係佢哋都每一個人員佢哋嘅。解釋方法都唔係好一致，咁每一個區佢哋都有佢自己嘅做法，咁所以都其實會帶嚟一啲混亂咯。不過最混亂嘅都反而唔係呢個台與台之間1.5米嘅個範圍咯，而係喺嗰個禁酒吧令上邊有一啲餐廳佢標誌住 bar and restaurant 嘅時候，咁到底點樣釐定佢係一間 bar 定係 restaurant 咧？咁呢個先至係最大嘅灰色位咯。 因为呢个之前都讨论过，似乎如果单系跟佢嗰、那个牌照嘅附注嗰啲咧，都唔能够清晰确定到底佢系酒吧定系究竟系一个即系普通嘅餐厅噶嘛？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又其实有都有唔少实例，佢本身嗰个标注系 restaurant 嚟嘅，但系警察即系接到有人举报，跟住落去见到，然之后又话哦叫佢唔好营业啦。咁到底佢系按照咩准则去评定嗰间餐厅到底系 bar 定 restaurant 咧？如果你觉得佢系 bar 嘅话，咁点解佢酒牌标注上面又要系 show 佢 restaurant 咧？ 我想问咧，其实凡此种种咧，你哋就话即系个别嘅即系食肆嘅负责人都有问啲前线人员啦，但系其实你哋有冇去准备请食环署嘅处方咧，比较清晰地一次过去解答你哋嘅疑问啊？ 其实我哋有发个信去俾当局嘅，咁之前都尝试过约食卫局副局长见面嘅，咁希望佢清楚解释翻啦，同埋我哋都反映翻我哋嘅concern啦。但係好遺憾嘅係，佢本身約咗上個禮拜二嘅，但係就佢話臨時有啲急事，就一直推到而家，我哋都仲未可以約得到啊，副局長。 咁即係就要等進一步佢哋睇下幾時有時間再安排翻啦。 系啦， 咁啊，转一转啦。另外，我想问啦，你哋近排嗰个生意嘅情况，你哋嘅观察系如何咧？因为如果由传媒啊，或者大家行开街啊，都会发觉，咦，近排又真系多咗人去食嘢嘅。 早如果个限制令咧，早一个礼第一个礼拜嘅时啦，系比较受大嘅影响嘅。咁平均都跌七八成以上，條街都係比較靜。咁但係近呢一個禮拜，可能又係長假期，復活節長假期咧，咁係真係多咗人出街嘅。咁但係我哋都做唔到我哋想做嘅生意，因為我哋佢又要限住 50% 嘅入座率啊，同埋台有台之間又要加15%啊，所以變相其實我哋想做生意都唔係好做得到咯。 即係嗰個經濟上嘅損失咧，係依然存在嘅。 都幾大㗎，其實都起碼平均，就算我坐滿啊，好生意，我都起碼跌超過50%-60%。 咁喺即係兩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入面啦，其實都有一啲咧係同食物業相關嘅資助嘅項目咧喺度嘅。咁譬如如果以即係第一輪二輪啦，其實而家已經係申請緊㗎啦嚇。咁至於咧，如果講第二輪咧，佢就主要按照翻嗰個處所嘅大小咧而去發放相關嘅資助金額嘅。咁當然而家嚟講咧，政府亦都话啦，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细节咧，仍然喺度敲定啦，详情咧就要用后公布。咁不过对于处长啊，佢寻日所讲话，即系呢个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相关发放，可能会同食肆究竟有冇遵守翻嗰个抗疫嘅相关规例嘅安排挂钩咧？你哋呢度又点睇咧？ 其实我哋系感到好无奈嘅，因为。你之前是完全冇講過係有呢一樣嘢係會掛鈎到一齊噶嘛？但你而家突然之間咁講，咁其實變相我哋會喺度諗嘅，咁係到底你係呢個係防疫之名，係咪用防疫之名做咗打壓咧？同埋你喺嗰個執法上邊有冇公道咁樣公正咁去處理咧？好明顯喺過去呢幾個禮拜度，你睇到好多啲鋪頭，某啲知名嘅鋪頭係。不斷被投訴，不斷被巡查，就好似尋日咁有間茶餐廳咁，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你去巡查間茶餐廳嘅時候係需要動員十幾二十個警力去執法呢？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到底你有冇一個公正嘅或者一個公道嘅執法指標呢？如果冇嘅話，咁你又要去用呢、這個抗疫基金嚟到去捆綁住我哋嘅時候，其實我哋會好擔心嘅係你借呢樣嘢嚟到去令到我哋小店得唔到應該有嘅資助咯。 關於嗰個執法指標咧，咁其實我哋都問過即係食衞署食環衞署嗰度嘅，咁佢哋都話啦，就係喺相關規例實施之前咧，亦都有向相關嘅員工咧作出簡介同埋提供指引噶啦，即係話咧前線啊對於個執法標準咧理應係清晰嘅嚇，依、這個就係佢哋嘅回覆啦。咁不過如果你話即係之前冇講過話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原來會係同啲防疫規例去掛鈎。 勾，咁你又即係質疑佢嘅時候，嗱調翻轉啦，佢其實而家詳情都未公布嘅噃，佢而家只係俾咗個框架嘅啫，咁個細節細則邊啲人先至合乎資格咧？其實佢都要稍後制定。喺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如果佢真係施加某一啲嘅條件去到做掛鈎，即係唔好就係講話呢個即係相關嘅防疫規例啊，又或者佢話喂原來咧你違反咗咧即係食物牌照個相關規例嘅一次就唔俾申請咧，咁佢亦都即係你亦都好難話佢即係唔公平，因為佢實在係詳情係未公布啊嘛。 咁其實就而家係你連錢，因為其實而家飲食界係處於一個水深火熱之中啦，大家都係好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出到呢嚿錢啦。反而佢，我希望嘅係佢盡快可以公布到個詳情，而唔係你都未公布個詳情嘅時候就已經同我講喂，你有機會攞唔到咯。咁希望，因為大家都係好緊張，係已經個現金流已經係完全好已經冇噶啦。咁所以佢哋會比較擔心就係、是、哇，如果你再拖落去嘅話，可能真係會有一個好大規模嘅結業潮。 關於詳情嗰方面，即係政府當局咧，譬如去制定第一輪嘅時候咧，佢有冇同業界去溝通過？即係業界嗰個嘅需要係點樣嘅？ 其實就冇好，你好明顯睇到佢唔係好實際上知道而家業界發生緊啲咩事啦。咁尤其是佢第一輪嗰陣時，嗰20萬同8萬嘅時候，根本就係連我哋半個月嘅開支都唔夠。咁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同我講話已經用曬啦，已經捱唔到落去啦。而佢第二輪嘅時候，佢到底佢係點解佢會按照一個處所面積去發放呢？其實唔同嘅餐廳佢有機會好大，但係佢個可能酒樓又或者同一間酒吧，佢哋嘅營運成本可能大家一樣咁大嘅時候，大家個營運成本會好唔同喎。佢點解會按照嗰個處所面積大小而去釐定呢個金額嘅數量呢？咁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問號嚟嘅，到底係佢點樣去制定呢啲資助措施嘅呢？其實就而家我哋希望嘅就係可以盡快同到當局見面，然之後再去講清楚到底我哋中小企面對緊嘅咩困難咯。 咁即係其實你哋嘅見面，除咗係希望佢哋釐清個防疫規例如何執行之外，亦都係希望提出你哋對於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嘅申請資格嘅一啲嘅訴求啦。 係啊，因為25萬同220萬其實相差得實在太遠啦。咁你點樣去覺得哦呢一間佢只係食補25萬，而其他嘅就可以多啲咧？咁你又冇去計算佢嗰個食材成本啊，又冇計算佢租金，又冇計算佢嗰個人嗰個勞工使用有幾多勞工？咁你點樣去釐定？哦，你夠7000尺，你夠10000尺，我就俾200萬你。哦，你得300尺嘅，我又俾25萬你。 明白。 其實所以是一個很模糊的一件事，希望政府可以在發放資訊的時候可以清晰地解釋。 好，唔該曬林瑞華，同你傾到呢度啊！我哋電話號碼18723，你對於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針對食肆業有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4月13日，豬肉業界指供港活豬持續不足，近日更進一步由每日1700隻減少到1300隻，令豬肉價格升高。他們要求政府放寬屠房日日清措施。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 日日清來說，就是在非洲豬瘟疫情高峰的時候定下來的。現在國內的非洲豬瘟已經開始逐漸平息，甚至沒有發生的個案，我們是否需要將我們以前不利市場的因素，我們是否需要優化它呢？ 朝早10點，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以电话问卷形式访问250名基层市民对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的看法。一半受访者指出，即使失业都不会因为政府放宽资产限额而申请综援。 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会选择申请综援。政府如果没有一些具体措施去处理失业人士的一些支援的话，其实你是不能够期望这个综援政策能够怎样去支援。 11點，工聯會不滿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仍然遺漏失業人士和零散工，建議政府向失業人士發放9000元津貼。工聯會麥美娟： 為什麼我們推出了2輪的抗疫基金，政府用了那麼多錢都還會有遺漏呢？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香港沒有一個完善的失業援助計劃。 若果政府一早肯做一個完善的失業援助計劃，其實就可以幫助到很多我們這些失業的工友，其實就不用這樣逐次去推出一些這樣的援助計劃。 兩間網上旅行社先後倒閉，民主黨接獲2700多宗求助，要求追回預購機票等款項，涉及1800萬簽帳額。區議員袁海文說，有銀行調查後不但不退款，更向消費者追收手續費。 如果到最後他們都是拿不回這些退款，還要被這些發卡機構呢好像踩多腳一樣去收多些錢，其實是這個是雙重損失，是很諷刺和不合理的。 下午四點半，本港今日至今新增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年齡介乎1至79歲，其中4人有外遊記錄。 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除了剛才我們提及到食肆在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的計劃之下，到底那個的資格應該是怎樣呢，還有應該用什麼準則去決定哪些人有得攞，哪些沒得攞呢，李醫生可以打電話來187231發表一下意見。另外一會兒我們都會講一講某些行業某些自雇人士不能夠獲得資助的問題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名患者有外游记录，另一人是属于一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个案涉及3男2女，年龄介乎1至79岁，有外游记录的患者分别去过阿根廷、印尼和英国。其中14个月大的确诊婴儿曾经同屋企人去英国，他的外佣早前已经确诊，婴儿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确诊并无病征。另外再多37名患者出院，仍然留院的患者中，其中13人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相信，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化验数量减少，可能因为公众假期不少私家诊所没有营业，少了人交样本，同时返港的外游人士亦都减少。對於有奧地利經卡塔爾多哈轉機來港的人士，無需強制到亞博等候檢測結果，是不是存在漏洞？張竹君認為出現這些情況並不出奇。他說相關檢疫措施暫時未有涵蓋所有的旅客，例如由英國到其他地方轉機的人士會派發樣本亭，可以不用到亞博留下樣本和等候化驗結果，樣本亭的回收率超過九成。本港豬肉業界表示，連續幾日內地每日只係得大約1300隻活豬供港，唔夠豬隻售賣，唔少豬肉檔未能夠營業，價格升至4000幾蚊一啖，期望特區政府同內地協調增加供港豬隻，又希望政府放寬屠房日日清嘅措施。食物及衛生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會積極與內地當局就增加活豬供港緊密溝通，並與業界保持溝通，但是內地本身的活豬生產和供應依然受到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內地內銷的活豬亦都是求過於供，價格持續高企，影響供港情況。政府一直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和市民希望增加供應，日日清是防控非洲豬瘟的重要措施，亦都是內地當局維持活豬穩定供應特區的基礎。新型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歐洲國家之一英國，當地傳媒引述財政部說，第二季經濟可能大幅萎縮 30%。當地單日新增737宗死亡病例，死亡人數突破10000，成為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之後第五個突破10000人死亡的國家。衛生大臣夏國賢形容是陰暗的一日，顯示病毒的嚴重性，亦都反映民眾留在家裡顯得重要，呼籲民眾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 确诊新型肺炎的首相约翰逊留医一个星期之后出院，暂时不会重返工作岗位，在首相香郊官邸休养。约翰逊在社交网站上了片段，形容毫无疑问是医护人员救了他一命，难以用言语表达对他们的亏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干燥，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流回方向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香港高尔夫球会和浅水湾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今日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咁另外，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系福民路、惠民路、普通道同埋大网仔路等等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窝打路道，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啊，政府宣布咗会推出之后咧，咁当然即系仲有一啲嘅详情咧系未制定嘅，咁亦都。更加咁講啦，而家都仲未向立法會嗰度咧係申請撥款。不過咧，其實嚟緊星期五啊，應該係即係立法會嗰方面咧，亦都會有相關嘅討論嘅。咁至於咧係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支援餐飲業嘅相關安排咧，就係會按照佢嗰個嘅處所嘅面積大小，由25万咧到220万不。咁但係如果當呢一個嘅資助係同嗰啲嘅食肆有冇遵守防疫法規係拉上關係嘅時候，大家又點睇呢？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有張先生，張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 其实咧，这个政府嗰个政策有好多系好唔清晰啦。嗱，譬如喺嗰、那个嗰、那个尺度啦，咁你嗰、那个譬如台与台之间嗰、那个。怎样计啊？你是怎打横直躲啊？因为对角度位置不同啦。咁你呢个都不讲清楚俾业界人知，好似林瑞华咁讲。喂，问你又唔有人嚟想同你见面，你又唔同佢见面吓。同埋呢个执法嗰个尺度啊，即系特别我见到即系加入咗警方之后咧， 嗰、那個那個真係好似佢係去搞人為上啦、啊。第一，你要巡查，喂，你都見到食環署得兩個，點解你出到成隊人，成十幾廿個人，一間細細嘅鋪，你第一佢喺門口封住唔俾人入，第二又有人識路、啊，第三你唔俾啲人嚇、啊，要度曬入邊食嘅人嗰啲身份證，就唔俾人走喎、啊，呢個先離譜喎、啊。咁你係即係去搞人，因為係咩啊，你有冇有即係利用呢個機制去公布私仇咧？ 即係關注到嗰個執法問題啦嚇。 咁啊，佢嗰個踢到，即係佢根本係完全係冇理由咁樣做嘅。但係你點解你又要唔俾人哋營業？又要人識路嚇、啊，又要唔俾啲食客走？好似中環嗰間咁樣，阿個阿黎生嗰間鋪頭。咁佢你因為你又要唔俾啲食客，因為你人哋食飯，你 check 身份證還 check， 你冇人俾人走，人哋翻工啊嘛，係咪先？你根本就係特登去擾民，好似琴日嚇嗰間鋪頭深水埗嗰間，喂你淨十幾廿個人喺度塞住人哋個門口，唔俾人嚇、啊，好似有重犯喺入邊咁。呢样边有理由系咁做噶？ 明白，多谢晒张先生嘅意见啊！佢对于食肆嘅防疫规例，即系相关嘅政府部门执行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尺度啦，或者执行嘅准则啦，提出咗佢嘅意见嘅。多谢晒你，张先生。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喂， 陈生你好，你好，有咩睇法？ 你好，系啊，香港电台啊， 系啊，你好啊，自由风啊，有咩睇法 啦？我咧就系即系觉得咧，既然政府本身已經是推出一個抗疫基金，那既然是這樣，你是幫助中小企或者是飲食界，那為什麼又說犯了事而不給這個抗疫基金他、就是叫做援助一下他，那人樣樣都要有錯的，那既然是這樣，你又要、啊、又說要懲罰人家，那要抗疫基金不如你取消他啦、是不是啊？咁你同埋呢，你既然而家好似头先嗰位先生讲，執法既然有问题嘅，咁就唔好搞咁多嘢，冚唪唥快脆啲俾钱人哋渡过难关，唔好搞咁多花款㗎嘛，你话啱唔啱呢？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觉得防疫抗疫基金嘅本意呢，就係想支援相关受疫情影响嘅行业啦，咁冇理由因为佢为咗一啲嘅防疫法规呢，就话即係唔俾嗰个资助佢，係咪？ 冇错，因为你執法嘅时间已经係有啲拗撬嘅，咁即係唔清晰，既然係咁就唔好搞咁多嘢，又话犯法又唔犯法，又话度唔啱，又要吓、啊派咁多警察，咁你会唔会嘥咗啲警力呢？ 好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同睇法㗎。嗱，不如咁啊，休息一阵呢，转头返嚟呢同大家讲一讲另外嘅一类嘅雇员，因为其实佢哋都真係雇员嚟嘅，就係讲一啲嘅家务助理啦。咁不过呢，其实喺而家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嘅范围之下呢，似乎佢哋就应该都受唔到保障㗎喎，或者係真係冇一啲嘅支援俾到佢哋㗎喎。1872311点睇，带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We will succeed, and that success will belong to every one of us. We should take comfort that while we may have more still to endure, better days will return.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最近呢，英女王呢就喺电视呢就发表咗一个演说。如果大家头先听到嘅英文觉得、哦、好似发音上有啲奇奇怪怪咁喎，咁啊个原因呢就係呢个系我哋所谓嘅 Queen's English, 女王嘅英文。咁佢哋嘅发音呢系通常同我哋日常讲开嘅英文呢有少少唔同嘅。我成日建議啲學生咧，如果你真係想學英文咧，揾一個英文嘅 model 咧，就最好唔好揾皇室嘅成員啦，除非你真係一個皇室貴族嘅背景啦，否則咧你咁樣講英文咧，就可能會怪怪地。咁我哋今日咧就可能講兩個 features 啦，成日都會聽到發音上嘅有咩唔同。第一咧就係咧嗰啲 happy 後面嗰個 e 音咧，你會聽到咧佢哋咧係會讀成咧係好輕好 hea 嘅一個。咁样嘅，咁所以譬如 lovely 你会听到佢 lovely，ok，happy 都会读成咧 happy，happy，lovely，lovely 咁样。咁但系如果你 可能唔係佢哋咁 background， 例如咁講嘢咧，就可能咧聽落去就會怪怪地。咁呢個係第一個要留意啦。第二個咧就係咧，譬如有啲字咧，譬如話 issue 啦 ，issue 啦 ，issue 啦，喺佢哋口中咧可能會讀成 issue 嘅 ，issue。呢個係舊式啲嘅貴族級嘅英文就係都會咁 issue 啦。ratio 啦 ，ratio 啦，讀成 ratio 啦咁樣嘅，咁啊呢啲都係我哋常人講英文咧比較少聽到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喺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其實亦都有向一啲自雇人士咧提供一筆過嘅資助嘅。不過咧，佢哋就需要係強積金嘅供款人士。根據政府估計咧，呢一批嘅人士咧大概有215,000人左右啦。嗱，咁但係有一啲嘅人士咧，其實佢係喺個強積金制度之下咧係獲得豁免嘅，即係佢唔需要係供強積金嘅。呢啲係邊啲人咧？就係叫做家務雇员啦，咁其中一样嘅家务雇员咧就系家务助理，咁但系佢哋今次咧就应该都受唔到帮助噶噃。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职工盟嘅组织干事梅石智，梅石智你好， 你好系 系嗱，你哋又做咗一个相关嘅一啲嘅即系调查啦，咁样咁亦都系针对住咧家务助理嘅，你哋所观察到嘅情况系点样啊？ 其实咧，见到自从过年开始，即系至过完年之后翻嚟咧，其实好多姊妹啲工作咧，其实都出现一啲插叙式嘅下降嘅。主要个原因咧，有阵时就系有啲雇主嘅雇主，即系本身请开家务助理嘅家庭，可能佢由于疫情相关影响啦，咁佢哋个收入下跌咗，亦都工作好唔稳定，所以就嗌咗啲姊妹唔使再开工啦。咁我哋咧，其实统计到，其实依家嗰个家务助理工作下跌情况咧，比起12月份嘅时候咧，系少咗60%嘅。系啊，咁而当中有。差唔多近三分一嘅姊妹咧，其实嘅收入系少咗差唔多够90%添嘅。 嗯，系吓，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佢哋得唔到个相关嘅资助，咁其实你哋系希望政府点样帮到佢咧？ 嗱，我哋第一样嘢就系希望政府有一个一笔过嘅援助啦。因为其实都讲翻，因为家务助理同其他行业有一个比较大嘅分别咧，就我哋如果喺其他行业工作嘅，如果个雇主解雇我哋咧，我哋又会有啲离职嘅补偿啦、代通资金啦、遣散费啦、长期服务金诸如此类嘅嘢。但系如果你做家务助理嘅话咧，其实喺现时嘅劳工法例底下咧，就好多时系唔符合嗰个所谓叫4-18嘅规定。咁结果譬如话有啲姊妹可能喺个雇主嘅家庭入边做咗6-7年、7-8年，但系个雇主一话唔要个姊妹嘅时候咧，佢系个雇主系冇任何嘅补偿会提供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保障到啲姊妹咧，第一样嘢就一个一笔过嘅拨款，咁就等佢应付到一啲即时紧急嘅需要。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建议政府睇下可唔可以做翻一个。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嘅援助，咁就按翻啲所有打工仔女喺開本身喺疫情之前嗰個收入嘅跌幅，咁就補翻個80%，咁就令到佢哋家庭嘅生活經濟可以維持翻唔會跌得太差嘅情況啦。 嗯，但係要證明佢哋係一個以家務僱員嘅身份受僱咧，呢個會唔會有啲艱難咧？嗱，因為據我所理解咧，應該有唔少家務助理佢可能係出現金嘅嚇，即係就未必咧係有一個叫做出糧嘅記錄啦。咁而佢哋亦都未必係訂立咗一個白紙黑字嘅合約嘅喎。咁點樣去證明即係其實佢哋真係原來係受雇緊，從而係可以獲得即係政府相關嘅資助啦？ 其實咧可以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其實以往之前政府推出個交通津貼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可以申報到，即係話喺邊個僱主翻工嗰個時間，咁嗰度係其中一方法啦。第二樣嘢咧，我哋都係建議盡量喺呢、這個如果做一個津貼嘅時候咧，盡量係用一個先批核後審查嘅角度。咁就由翻個姊妹申報翻佢本身以往，即係以往可能12月或者1月份嘅時候嘅工作時間，可能邊幾日喺邊個僱主翻工，咁就計翻個入息個情況咧，就按嚟發放個津貼咯。 嗯，即係靠一個叫做我哋叫做即係信任嘅制度啦，就係佢主動去到做申報啦，咁然之後政府再進行一啲嘅抽查嘅相關功夫咁樣。 係啦，冇錯。 其實除了家務助理之外，即是你們會不會都有留意到一些零散工的人士他們現在的狀況呢？因為其實都有不少人是我們叫做即炒散的，即總之他不符合這個4118的連續性僱傭合約的規定，其實這些就是零散工了。但是這些這樣的零散工，其實他們都未必真的個個都有供強積金的，還有他們亦都唔系一个自雇人士嘅身份，因为自雇人士系有界定噶嘛吓。咁呢班嘅人士，你哋又睇到即系究竟而家系咪都系遗留于而家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之外咧？ 其實好明顯係啦，即係譬如話有啲做開飲食業炒產嘅，其實據我所知喺過年之後基本上都已經全部停頓曬㗎啦。咁依家佢嗰個政府所謂話有嗰個9000元上限嘅俾強積金户口嗰度，其實依家好多做開以前做開炒產嘅工友都喺問緊，就話究竟佢有冇份呢？以往佢做炒產嘅就有工作強積金，但係自從過年之後個僱主一路冇話佢翻個工，咁究竟個僱主 cam 唔 cam 得到嗰份錢，或者個工友有冇機會攞得到袋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充滿疑問嘅情況嚟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都想特別提一提咧，其實就除咗話唔夠4118嘅情況之外咧，另外坊間咧都仲有好多假自雇嘅行業嘅，即係譬如話有啲可能係做開教補習啊，或者係啲琴行嗰度做導師啊。咁本身咧，其實佢哋嗰個工作模式咧，其實同一啲兼職係好類似嘅。不過咧，個僱主就會要求佢哋簽一啲所謂叫自雇嘅合約。咁然之後變咗到當佢身份變咗自雇人士嘅時候咧，咁就好多嘢都保障唔到啦。咁特別係關於強積金嗰度，我都聽到有啲音樂導師嗰度咧，都有同我哋申過，就話佢哋本身咧嗰、那個理論上佢哋係會變咗假自雇啦。另外一方面就係佢哋嗰個強積金嗰個供款亦都比較難處理，因為佢哋啲數期咧好多時候會拖到好混亂嘅。佢想申領翻，即係想供翻自雇強積金咧，都好難去計翻條數出嚟咯。 因為喺嗰啲譬如琴行咁樣咧，可能琴行佢自己嘅定位咧就係自己係一個中介，即係我只係幫你介紹學生咁，同埋我只係提供個地方俾你上堂嘅啫，我就同你冇一個僱傭關係嘅，係咪咁樣啊？ 嗱，個琴行係用呢個講法嘅，但係事實上咧，我理解就係話所謂個僱傭關係咧，其中一個重點就係有冇控制權，即係個僱主對個僱員有冇控制權。如果譬如話個控制權，我理解就譬如話大家例子，我可能有一日本身約咗要上堂嘅，我自己唔得閒，我揾個另外一個有相關類似資歷嘅人直接嚟替代得唔得咧？咁如果但係理論上見到依家事實，大多數琴行都唔接受呢個方向啊嘛。咁其實咧，好明顯見到個操控權咧係去到個即係個琴行係有一個僱主程度嘅操控權對咗僱員嘅。咁所以嗰份自雇合約咧，好多時其實都只係一個假自雇合約嚟嘅。 我想问你哋有冇办法去估算咧？即系包埋琴行啦，咁我谂唔单止净系琴行啦，即系可能都仲有其他类似相关嘅人士，都系未能够受惠于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我想问有冇办法去大概估计到究竟呢度有几多人咧？譬如连埋你头先所讲嘅，即系啲家务雇员啊等等咁样。 嗱，呢个其实就因为香港个零散工状态咧，其实我同意是比較難以統計的，因為本身它散布在不同行業那裡，那如果沒有比較可以參，因為家務助理的數字呢，我們就可以參照回僱員再培訓局，它有個家務助理的統計 培訓， 它培訓那裡就有計了，就說大概香港現時家務助理有10000人的。咁而至於其他行業那裡呢，那些相關統計我之前有同事我記得做過的，它應該就說全港的零散工咧，大概應該有差唔多將近200000，不過佢嗰個就比較，因為依家嗰個變化其實都好大，所以好難去統計到一個確實數字嘅。 明白。咁但係究竟點樣政府幫到呢班人咧，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多謝曬你啊，梅石志，傾到呢度先啦。梅石志係職工盟嘅組織幹事。嗱，當然即係佢哋頭先所講嘅全香港嗰個零散工數字咧，係一個粗略嘅估計啦。咁但係似乎由佢頭先所講嘅情況咧，都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唔係真係人人都幫到嘅噃。咁喺呢個情況之下，究竟點樣可以去涵蓋埋呢一班嘅人士，或者應唔應該？涵盖呢一班嘅人士嘅咧，电话号码18723，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另外咧，一班嘅亦都系喺今次呢个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入边咧，会系有机会获得资助嘅咧，就系一啲的士同埋小巴嘅司机啦。根据而家嗰个嘅计划咧，就系话每个合资格嘅常规的士及红巴司机系提供每个月6000元嘅津贴，为期6个月嘅。而如果咧未能够 完全符合常规司机资格要求，但能够符合一定条件的的士和红巴司机发放一笔过7500元的津贴。预计会有59000个的士司机和2500名的红巴司机受惠。但可能大家会问一件事，什么叫做常规的士及红巴司机呢？18731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主任杜新堂啊，杜新堂你好， 系你好，系主持人， 乜嘢叫做常规的士司机啊？ 常规的士司机咧就系话佢开工啊，不嬲都枕住系开紧工嘅，而半途亦都冇话啊唔开工啊成啊。嗱咁解嘅啫，所以常規同非常規就冇乜分別嘅，暫時嚟講就 嚇，即係日日有開工嗰啲。咁如果我一個禮拜只係揸一日或者兩日，我做假日頂間嗰啲咧，算唔算係常規啊？ 啊，都算係常規啦。啊，按照即我所理解嚇，即係亦都繼續約略繼續啊睇過下咧，就話最主要就喺呢個2020年由一月開始至到三月，即係話甚至你四月都係開緊工嘅，不論你係咪睇工。嗱，咁你睇工有啲睇一日，有啲睇兩日，係咪？嗱，咁都可以叫常規，因為到而家為止你都仍然開緊工嘅。非常規嘅意思咧，就話你喺2020年一月、二月開完工之後，個新項冇開工啊，唔做啦。咁咧呢啲個非常規，或者你好可能去到四五月啊，我唔做啦。咁咧呢啲叫非常規，嗰啲咧就係7000-5000。 咁如果按你头先所讲嘅定义咧，即系就算我过去呢几个月我只系开得三日或者四日工咧，其实我都算系常规的士司机喎，系咪啊？ 系最主要咧，都系由车主证明你系咪喺呢段时间系仍然系开紧工嘅。咁、那个权咧，即系证件师真系喺车主嗰度。如果佢话哦冇喎，啊佢安下唔做喎，譬如话佢呢个礼拜做得兩日或者三日，佢下個禮拜已經冇開過工啦。嗱，咁亦都係叫做非常規。當然呢啲就係話要由政府或者運輸署喺呢方面嘅時候點樣定位啦。 嗱，但係如果杜新堂按你頭先所講嘅嗰個定義常規與非常規嘅方法咧，會唔會有唔公平嘅情況存在咧？嗱，因為如果我即係一個月每個月咧開足26日工，咁我又係一個常規嘅的士司機，我就係可以獲得每個月6000元嘅津貼，為期6個月。但係當我只係我過去嗰3個月期間，我只係做咗即係6日，開咗6日工。但由於我每個月都有固定2日去開工，我都叫做常規司機，我又可以每個月攞到6000元，會唔會有點而即係不公平呢？因為後者咧，其實好可能佢只係一份兼職嚟嘅啫。 所以始終話點解話喺個車主個方面，佢哋點樣寫呢個司機啊？頭先亦都所講到啦，我哋成日所鬧嘅，而家啲司機未必真係開足26日，當我20就算唔算？佢話都算。咁你當我20就算？譬如話我開工就以我而言啦，我睇工，睇工我一個禮拜開3-4日，加埋我都係開10-20日，咁算唔算？咁事實上我每個月亦都有開工，係咪？兼且一路直至到現在喺個合約上邊咧。我就係未曾話停過嘅，俗稱或者叫做斷過嘅，咁係咪算常規咧？咁既然都係嘅時候，嗱咁變咗呢啲一樣可以攞得到咧，咁啊對啲司機就叫公平啲嘅。咁當然頭先所講到嗰啲最主要就話，哦，我係開得惡咗啦，唔好做啦，所以我做到2月我就唔做嘅。嗱，做到2月唔做，3月就冇開三月就冇開工。咦，一聽見話當然話係有錢辦啦，開翻工得唔得咧？嗱，呢啲就真真正正係由兩方面把關啦。一個就係車主佢點樣寫你法，另外一方面咧就運輸署喂咁樣，你能唔能夠話當我一個常規咧？究竟你由4月開始計，定還是由今年1月開始計咧？當然當初所講嘅就話由1月開始，呢3個月你都做緊嘅。咁而家只不過4月第二輪。我哋叫做話有份啦，咁當然我哋希望能夠爭取得到呢啲咯。 我想問呢啲咁樣嘅即係 即係其實好大程度上要個車主提供一個租車證明啦。咁其實你哋行內呢啲租車證明咧清唔清晰㗎？即係會唔會有啲可能係譬如佢單頭車去租嘅車俾人咁樣？咁其實每次都係只不過係用現金去交易交車租，日日清咁樣，會唔會係有機會係有啲人根本就係冇記錄㗎？ 所以呢度咧，即係只能夠當初運輸署所做嘅嘢，究竟係咪叫甩甩流流咧？我就唔清楚。但係如果以正規而論嘅，譬如話喺車行，個租車合約或者打理人嗰度亦都有個租車合約，呢啲咧就比較就正規啦。因為如果唔係大家得個口講口盤，咁你究竟係咪有同我揸過咧？係嘛？咁亦都調翻轉頭嚟講。如果嗰個車主可以話，喂，我好多司機同我揸嘅喎，咁究竟佢係咪常規咧？呢啲所謂點解話又要車主把關，又要運輸署喺呢方面點樣把關啊？ 係，咁而嗰份合約就係即係年年都會去更新嘅。 我唔相信會年年更新，當然有啲所謂嘅附屬例咧，就會加多落去啫。咁譬如話又找我言論了，我已經是簽了合約租車我成五六年了，但到現在為止都仍然跟這個車主駕駛的，因為我為什麼要將自己給呢？因為自己起碼都仍然開工， 即是我們都要找一些相關的文件出來啦。多謝你杜新堂傾到這裡，在六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的 本港下晝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維持在30%左右。此外，一度雲帶正覆蓋廣東，預測大致多雲，初時乾燥。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43%。香港電台詳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嚟家交通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流回方向车多，咁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浅水湾道110号。咁另外喺九龙区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另外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有路面维修，现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而在土瓜湾的贵州街，因为把水管贵州街介乎旭日街至到土瓜湾道一段的中慢线现在都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咁啊，喺6點嘅新聞之前啊，一路同大家傾緊咧，就係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資助嘅時候，到底有邊啲人能夠受惠？有冇啲人咧係成為咗漏網嘅咧？咁其實頭先亦都提到啦，有兩個嘅例子嘅。第一就係一啲家務助理或者係零散工啊，因為佢哋本身咧就冇供到強積金嘅。咁喺而家呢個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咧，佢哋就應該都得唔到一啲嘅資助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啲的士司機啊，或者係紅巴嘅司機，點樣證明佢哋係屬於一啲叫做即係常規司機，仲喺度揸緊的士嘅咧？咁因為咧係一路係揸緊，同埋即係冇揸嗰啲咧，其實個資助額就會都相當之唔同嘅。你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觀察？187231，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有張先生，張生你好。 你好啊，我是一个的士司机。 你好。 张的是啦。你好。 最近生意点啊？听到最近生意点啊？听到听到。 听到啊。 是清晰。 我都揸了几十年的士的啦。而家的士司机呢就个个都上上下年纪的。我认为呢就每一个的士司机呢可以每一个礼拜又揸到4间，你哋应该立为常规司机㗎啦。 揸到4间即係4日啦，係咪 呀？係呀，每个礼拜有4日揸呢就应该就要立为常规司机㗎啦。即 係 个司机都因为年纪大呀，冇可能呢一个礼拜揸足5、6日㗎。如果揸5日以上呢都少㗎啦，如果啲年纪大嗰啲。即系个你知啦，平均年龄都60岁以上噶啦嘛，而家嗰啲司机 系。如果我头先听阿杜新堂嘅解说，或者佢即系佢觉得乜嘢叫做常规司机咧，可能比你呢个仲更加松吓，因为你头先系话即系一个礼拜揸到4间都已经当系一个常规司机嘛。咁我头先同佢讲话，可能系顶更一个礼拜揸一日或者2日，佢觉得都应该属于一个常规司机。其实佢嘅建议就比你哋更加松，我觉得。 你问我咧，我梗系好啦。如果咁样，但系政府嗰个批唔批先得噶？如果你话一架车，如果1至2间都系常规司机嘅话，有啲车就真系4、5个人揸噶嘛，或者5、6个人揸嘛，好似夜间咁样，即系几乎间间都唔同人咁系咪先？如果你话可以一架车交你话如果2间或者3间嘅话，一架车咪常规司机，有啲可能会交交7个司机上去， 系嘛？明白。 你政府肯唔肯批咧？你政府得唔得咧？如果会唔会系咁松宽松咧？我就系即系唔敢话咁大摊咯。 明白。 系嘛？ 张生，我想请教一样嘢啊，就系、是、你哋嗰啲租车记录咧，其实齐唔齐全噶？ 租车记录都唔系好齐全噶，好多年纪即系做得耐嗰啲咧，都唔系话日日有签监保噶。 哦， 好多都唔签，我得个信字嘅啫。 哦，咁即系其实如果真系要追翻啲文件记录，都有点热头痕，系咪啊？ 系啊，系啊，但系你司机有冇揸咧？车主系唔讲得大话嘅。车主唔会无啦啦，我话呢个司机冇揸，话佢有揸咧，一个司机嘅系咪？ 明白，不过系如果要提交文件证明，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啦。多谢晒你先啊，张先生，跟住我哋听埋郑先生啊，郑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啦？ 系冇啊，我就系觉得嗱，我自己个提议嘅，你话每一部车，你唔会而家香港市面，你唔会再有的士牌噶啦嘛？咁你如果每一部车系当你2间司机，咁你政府你咪将佢俾落去2间司机咁样计咯？你同埋嗰啲替工嘅。 你好難會話，好似頭先嗰啲一兩位朋友講話，一個月替四日，咁你係替工就係替工噶啦嘛。咁、 嗯、 啊，應該係屬於係非一般常規司機咯。咁、 嗯、 你亦都唔會亂，亦都你咁樣做嘅，你係正司機就正職司機，大家都會公平啲噶嘛。同、 嗯、 埋、啊、你話嗰啲記錄嘅，你而家啲記錄根本就好都係亂過亂撞缸噶啦。 嗯，啊系郑生，听你嘅语气，似乎你都应该系行家嚟嘅，系咪啊？即系揸的士。 系啊，系啊，系啊。 吓， 咁你亦都唔会乱。你嗱，如果你话你嗰部车，系两间就两间嘅，咁你就政府亦都唔需要话你，唔系话唔理，系起码唔会搞到个运作咁乱。 嗯，但如果是这样，会有机会有些人、明明他都有揸车，但是他拿不到那个充裕的资助咯。 好像好讲真，你现在这段时间全部都有很多是公平定不公平的。 嗯， 是不是你可以帮补到多少呢？ 你政府拎到出来的，即是有就好过没，是不是？ 嗯， 你话百分百雇全大围嘅，好难会做到。你香港有几多储备咧？你要俾几多储备你先至够啊？ 嗯， 即系我自己个建议系咁样啫。嗱，咁你起码你唔会话有一部车系两间司机嘅，就两个司机咧一部车替工嘅。嗯，你是做替工就做工嘅， 明白啊？即系阿郑先生就建议用一个再清晰少少嘅方法咧去界定。咁当然啦，即系详细嗰个嘅内容到底系点咧，都要等待政府当局进一步公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四名患者有外游记录，另一人属于一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个案涉及三男两女，年龄介乎一至79岁，有外游记录的患者分别去过阿根廷、印尼和英国。其中14个月大的确诊婴儿曾经和家人去英国，他的外佣早前确诊，婴儿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确诊并无病征。另外再多37名患者出院，仍然留院的患者中，其中13人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相信，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化验数量减少，可能因为公众假期，不少私家诊所没有营业，少了人交样本，同时返港的外游人士亦都减少。对于有奥地利经卡塔尔多哈转机来港的人士，无需强制到亚博等候检测结果，是不是存在漏洞？张竹君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出奇。他指出，相关的检疫措施暂时未有涵盖所有的旅客，例如由英国到其他地方转机的人士会获发样本瓶，可以不用到亚博留低样本和等候化验结果，样本瓶回收率超过九成。政府发言人话，警方截至今日凌晨就针对人群聚集的措施发出62张定额罚款告票，多个部门就有关的规例进行26000几次巡查，并发出超过4000字的口头劝谕。政府早前实施规管餐饮业务的措施，发言人提到，截至今日凌晨，食环署和警方对涉嫌违例的处所共提出14宗检控，多个部门共进行41000几次巡查，并发出2200几次口头劝谕。至于规管表列处所的措施，发言人说，食环署、康文署、民政署和警方等共进行大约3800次巡查和发出36次口头劝谕。 福建省罗源县一架重型货车失控，撞向路边两间民房，货车司机同民众共九人死亡，八人受伤。事发是今朝早运载水泥管仓的重型货车在一个长下坡的路段刹车失灵，车辆失控之后偏离行车线，翻侧撞向路边民房，当局正是调查车祸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干燥，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郑成龙。 时间嚟到傍晚嘅6:35，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亦都咧请埋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出嚟啦。郑成龙你好， 你好陈燕平。 嗱，过去嗰一段嘅时间啦，关于咧防疫抗疫基金第二轮啦，个计划公布咗之后咧，较多人谈论就系雇主嘅出粮嗰个津贴啦。咁但系然之后咧，呢几日咧又发觉大家喺度数紧啊，咁究竟唔同嘅行业具体究竟点样？发放嗰个支援额嘅内容到底系点咧？同埋仲有冇一啲漏网之鱼咧？譬如我哋讲紧嘅一啲叫做即系零散工啊，或者系自雇人士啊等等。嗱，其实过去嗰个星期嘅讨论咧，你对于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有啲乜嘢嘅观察啊？ 嗱，我谂经过第一轮咧，而家到到第二轮啦，无论两个阶段都好啦，其实有好多行业，无论零售业的话嘅，都未必一定系包得晒嘅。有好多即系例如系可能系即系配锁匙嘅铺头啊，或者是本身是没有信用卡记录啊，没有一些需要登记的零售店啊，那他们可不可以拿到呢？其实他们都拿不到的。那用政府用什么方法去补漏呢？还有一些老人家其实他们做了很久零售店的，但是他又不懂，即係佢哋喺網上面做登記啊，有好多嘢都係攞唔到啲資料，咁呢啲漏咗嘅，咁又用咩方法可以補得到呢？咁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人都喺度問緊，政府會唔會有啲其他措施可以做得補漏咁樣？ 嗯，又或者我見到另外有啲討論咧，就話喂，鉗公仔機咧都仲可以有機會申請到相關資助，但係譬如開 party room 嗰啲又唔得嚇，咁都質疑到喂，咁究竟點解咧？佢哋可能就係喺今次疫情之中受過影響是最嚴重，要關門咁樣。係， 我諗即係睇下業界有冇代表。我見到而家即係有啲行業嘅個業界代表比較大聲啲嘅咧，就可能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補助方面，又或者係個叫 票價方面可能會好啲。咁但係反而有一啲即係相對係一啲弱勢啲嘅行業咧，就嘅叫價能力就冇咁高啦。 但是分分钟呢郑成龙即是这样去讨论下去呢，可能就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或者情况。如果我们只是按他的行业去到划分，又或者我们按他的受雇状态来划分呢，其实就是包不足所有人的，一定会有人为漏的，即是怎样做都没办法做到的，可能到最后就是要每一位的人士你都要给一笔的资助去，可能是这样的，即是个个都要派钱的。 其实可以一个人性化一点的，即分布的，如果那个即单位，我们即是讲的零售店铺，如果它是能够影到那间铺头还是营运的，那无论它是持即任何的商业登记，有需要登记好，冇需要登记好，用咩情况都好，或者佢係自雇又好，有请几多伙计都好，咁喺呢个疫情之下，如果政府想帮嘅，係咪只係佢需要提供佢而家仲做緊生意就应该有啲补助呢，而唔係即係分到去咁零碎同埋申请咁复杂呢？ 另外呢，其实针对住即係雇员嗰方面啦，咁佢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呢，其中有一样呢嘅即係做法呢，就係放宽咗综援嘅申请门槛嘅。咁呢个主要就係即係令到一啲嘅人士啦，佢如果真係喺呢段期间呢受到疫情影响呢，佢都可以一个宽松少少嘅方法呢申请到综援嘅。咁最主要就係将健全人士的资产限额咧提高一倍，为期六个月，佢粗略估计咧会惠及咧40,000个住户。但是郑成龙即系始终就算是话放宽申请综援的门槛，亦都有些人就话，点解你不索性俾一个叫失业援助金出嚟啫？如果你俾一个失业援助金出嚟，其实我就已经不需要系喐现行的制度，但是我又可以涵盖到，譬如过去那段时间好多因为林林种种的情况而冇得就业的人士啊，你觉得？ 是，我都同意用失业援助金呢相对是比较容易啲处理呢件事嘅。咁但係我唔知政府即係我冇内部消息啦，咁但係我唔知点解佢哋用呢一个方法漏出嚟嘅人係比较多，同埋相对係繁复嘅。 不如呢我哋又请埋另外嘅一位嘅人士同我哋一起傾啦。就係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嘅组织干事黄嘉欣嘅。黄嘉欣你好。 系你好， 你哋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啦，主要就系集中喺两个区域嘅啫。咁访问嘅人数咧都唔系太多嘅。咁但系你哋呢个即系调查入边咧，其实有啲咩观察啦？ 其实呢我哋呢个调查呢，其实因为好短时间之内就做嘅，两日之内。咁所以我哋其实揾到300个问卷调查，其实都算合理嘅咁样。咁我哋个调查发现呢，其实如果係讲緊针对住呢个基层市民啦，同埋呢一啲中小型嘅一啲可能食店啊商户店主呢，其实佢哋嘅睇法呢都对于今次整体嚟讲嗰个即係個抗疫基金嗰個成效成意，其實都係覺得咁除咗覺得救市嗰度其實係難之外咧，其實對於失業人士個支援咧，大家都覺得其實根本上幫唔到好多手咁樣咯。 點解會幫唔到好多手咧？因為而家失業綜援個申請門檻都其實係即係降低咗喎。 其实呢如果是真的行内人就会知道呢，其实综援呢一直其实都被政府污名化了很多年的，其实即是所谓综援养懒人，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啦咁样。咁其实呢我哋见到在政府的污名化底下呢，其实好多人有需要呢都是不会愿意去申请的咁样。咁但另外有两个更加实质的考虑啦，第一个就是其实佢个门槛呢本身呢其实是好不合理地高的，其实。即是你想像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咁样，你要户口少过30,000+咁样，咁其实是好高难度。咁而家提升咗都好啦，咁样，咁其实可能你当正常一个人，你长期你要打算你嘅生活啊，你嘅之后成即係可能大过咗啊老咗啊咁样，你都有啲积蓄㗎嘛，其实。咁嗰度其实好容易就会超，我哋过亦都有好多嘅长者啊，其实都係因为呢佢有啲棺材本储咗呢，咁所以其实根本上申请唔到综援囉。咁另外亦都有好好大嘅问题呢，就係、是、其实综援呢同失业援助金嘅概念係好唔同㗎。综援係一个长期啦，佢成个家庭入面呢都係维持唔到嗰个生活嘅时候呢，咁先至会去申请。即係个例子，可能你根本上已经係年老长者啊，或者身体残障啊，或者可能你单亲家庭，你根本上就冇办法出去工作等等啦。咁但係呢同埋有一个好重要位，佢係一个全家人咁去审查嘅一个做法。你冇得一个人申请综援嘅，你成家人一齐去申请综援。咁所以呢你成家人都要符合嗰个好少钱好少收入啊，同埋好少资产证嘅一个状况。 咁但係失業仲失業援助金，我哋本身理解嘅概念咧，其實佢先係真正針對住一個失業狀況，即係其實理論上一個短期嘅，佢有工作能力，但係佢失去咗工作能力咁樣。咁同埋佢應該係一個個人去咁樣計嘅做法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認為其實如果真係失業綜援，即係而家用綜援去處理嘅話咧，其實根本上係唔對應咯。咁另外綜援申請其實就算過去比較人手冇咁短缺嘅情況咧，坐底都要申請個零月先至申請到。咁而家個狀況，政府部門又少人啦，咁樣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到一大堆即係面對住好緊急狀況嘅人，其實冇可能等到咁耐咯。 鄭成龍，你嘅觀察又點咧？ 係，我諗即係可能會政府會有個諗法，就係話如果係即係仲失業援助金嗰個情況，會唔會嗰個數量係大到一個即係我哋嘅庫房係未必可以能夠處理得到咧？咁所以用家庭單位嚟處理嘅，咁你覺得個情況個分別會唔會好大啊？ 黃嘉欣。 其实如果用家庭做单位，即系 sorry， 意思系 即系好简单个数量、数目方面啊。如果系如果用个人单位嘅个数量个量数一定系会大好多噶嘛。咁我哋以公共财政嚟讲，我哋系咪真系可以负担到一个咁大数量嘅支付额咧？ 其实唔关事嘅，其实调翻转个概念，应该调翻转谂，就系咧本身综援咧，其实佢屋企入边本身你当一个家庭真系成年人，可能就系两个左右啦。咁其實你係俾曬成個家庭嘅綜援金佢嘅，其實係，所以你係用一個家庭單位。但係咧，如果係真係用失業援助嗰個概念嘅話咧，其實你家庭入邊有一個人失業，你淨係俾一個人嘅嗰個綜援助金額嘅啫。其實，咁相對嚟講，其實係反而係理論上係少啲嘅受惠人數咯，會係。咁但係我哋坦白講，我哋過去經驗咧，其實政府都唔係第一劑嘅。其實政府每一次其實佢哋都係好驚會開一啲新嘅一啲項目出嚟啦，往往都係喺啲舊有項目咧夾硬塞落去啊，或者夾硬調節啊咁樣，咁變咗做其實真係本身個政策又唔係咁樣用法啦，應該咁同一時間亦都唔係真係好切合到本身有需要嗰啲人嘅申請狀況咯。 但係頭先講到一點咧，就係綜援要以家庭嗰個資產為單位啦。但係實際如果真係家庭入邊即係有人係失業嘅時候，都必定會影響咗佢成個嘅家庭收入。如果用呢個嘅概念去到理解，即係政府以綜援去處理而家一啲嘅就業嘅問題，係咪真係完全冇道理咧？因為一個人如果佢翻唔到工嘅時候，真係會影響咗全家人嘅收入噶嘛？ 其實是一個好唔同，即係我估，如果從政策討論個角度講嘅話咧，其實是一個好唔同嘅位嚟嘅。我相信可能未必人清楚啦，但係政府冇理由知嘅。綜援咧，其實係香港一個人道嘅生活嘅一個指標線嚟嘅，其實講緊佢純粹維持一個人嘅生存啦，咁樣咁，所以先定一條線出嚟啦。咁所以佢一個人道嘅救濟嘅部分啦。咁同一個失業嘅一個相關政策係唔同。即係舉個例子，就係一個人可能你好肚餓啦咁樣，咁你可能你唔會淨係俾一啲零食佢，不斷執零食執飽佢咁樣，就叫做即係處理咗佢嘅飲食需要噶嘛咁樣。你其實真係講緊你真係正常一個人即係講緊飢餓啊成嘅時候，應該俾翻正餐佢食噶嘛咁樣。咁我哋理解咧，其實嗰個綜援咧係唔應該用喺呢一個位置嗰度咯咁樣。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完全唔對應嘅政策裏邊嚟嘅，其實係。 我想问多一样啦，就是在一月的时候咧，政府就公布了一些纾困措施噶。咁其中咧有一个就是邀请关爱基金咧为失业人士制定一个全新的现金津贴计划。咁佢就是由今年的4月1号到2021年的3月31号期间咧，失业一个月或以上，而在今年4月之前咧曾经系领取职津咧学生资助计划的人士咧，就可以申请咧最多三个月有时限的现金津贴，预计最快都要成10月才可以实施发放到。我想问，如果用这个计划去做基础去处理现在的问题，你又觉得行不行？ 其实都是不行的。其实我们机构在那时候有做过回应啦，这样。其实呢，一个问题在于本身第一都是那句，其实他夹硬将一些不同性质类别的东西就塞埋下去，咁樣就當處理咗個需要啦。但係第二個更加重要嘅情況咧，就係其實咧，而家呢個狀況就暴露翻政府長期喺各個政策上面嘅問題。就係佢每一個政策咧都有好大嘅漏網之魚嘅部分咯。其實好多人其實正常，其實佢真係有生活需要都好啦，都會基於一啲門檻問題啊，甚至啲過高嘅工時啊等等嘅要求咧，甚至係因為政府本身嗰個勞工法執法嗰個問題啦，咁可能都係因為誤墮呢個418嗰個陷阱噶嘛，咁樣即係冇一個合理正式嘅一個勞工關係啦，咁樣。咁因為呢啲狀況咧，其實咧 嗰啲所謂現有嘅政策措施咧，本身已經有好多嘅流亡資源，好多人根本上有需要都申請唔到。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先會批評咧，政府咁懶惰，直接用現有一啲根本上涵蓋唔到有需要人嘅一啲政策咧，去直接做標準嘅話咧，其實令到好多人都冇辦法受惠咯。 嗯，好啊吓，咁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黄嘉欣，唔该晒。黄嘉欣咧系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嘅组织干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8731，大家即系觉得用呢、這个综援啊去处理而家一个失业嘅问题啦，因为疫症影响咧而失业嘅问题啦，你觉得系唔系一个好嘅处理方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嗱，阿郑成龙头先都有讲到，即系政府喺一月嘅时候所讲的那个叫新的现金津贴计划，即是大概详情，其实刚才都讲了，你觉得如果以这个做基础再去做一些优化，可不可以处理到现在的问题？ 提出来的两个方案或者甚至三个方案的话都有漏网的情况，那会不会有些再即其他会摆多方案，就是说我以不如我将之前旧年或者前年我曾经交过税的，不如政府退回给我们市民先，那会不会就比较容易啲解決咧？即係相對嚟講嘅，我唔需要申請咁多嘢。咁如果我交咗税嘅，我有需要嘅，你可以回翻俾我哋。咁始終咧，即係多勞多得，我交幾多少你可以即係幫翻我哋一段時間去解困嘅。咁我諗會唔會仲簡單啲咧？ 喂，但係有啲低收入嘅人士咧，佢未必需要交税嘅。 咁 你就幫唔到啦。 如果本身喺嗰個網喺咩綜援網啊，成啊嗰個情況的話嘅，政府已經係即係加大咗倍嘅，咁係會唔會又處理得到咧？我諗需要幾管齊下之後嘅，即係會令到件事就可能會容易啲補到漏咯。 嗯，好。嗱，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呢、這个即系失业援助金呢一个制度啦。其实过去好一段时间啦，香港咧都陆陆续续一有倾过相关对于失业人士嘅保障嘅。咁喺而家疫情嘅情况之下，到底系咪我哋应该都真系要再谂失业保险或者失业援助金即系呢一样嘢咧？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啦。咁不过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嘅即系研究呢方面嘅学者同我哋倾倾，系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嘅助理教授欧阳达聪。欧阳达聪你好。 你好。 是嗱喂，关于过去嗰段时间呢，即係我哋都反反复复失业保险啊等等都倾过好多转啦。嗱、以你去研究个政策嘅理解，点解政府唔想做失业保险或者失业援助呢一样嘢呢？ 嗱、我哋如果讲即係香港讲失业保障，即係失業保障，通常我哋包括咗兩大類，第一就係失業保險啦，第二類咧就係要做即係經濟審查嘅，即係失業救濟或者失業援助。咁咧，其實最早嘅討論咧，我哋可以追溯到去就係60年代，即係殖民政府嘅時候已經開始研究香港發展社會保障嘅時候，已經有討論就是、應唔應該要引入失業保障，包括失業保險或者失業救濟咧咁。咁但係當時嘅第一次嘅討論就喺大概6、7年左右啦。咁當時其實政府已經有內部其實有啲唔同嘅聲音，但係普遍咧對失業保障嘅態度同對養老金嘅態度有少少唔同，對養老金保障會有多少少嘅支持，但係咧似乎對於失業嘅保障，大部分嘅政府嘅意見都會覺得咧，失業保險係好危險啦，因為會有破產嘅風險。咁然後當時殖民政府其實唔想承擔呢啲責任啦，亦都會覺得有一種偏見，而家都有嘅，就係、是、失業福利就會令到失業工人嘅選擇多咗，咁會容易會製造濫用或者係依賴咁。咁呢個討論直至到去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咧，失業率攀升之後咧，又再出現。咁其實呢個循環咧，其實我哋睇翻香港嘅經濟結構咧，基本上每次出現失業率高企攀升嘅時候咧，就會重新再攞出嚟講噶啦。咁但就好可惜嘅係70年代講香港社會保障嘅綠皮書入面咧，其實正式咧就係、是。政府官方地咧就講咗佢唔會再搞，唔會再考慮即係失業保險啦，因為佢失業保險會有機會影響到財政嘅可負擔性啦，以及係因為當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受到僱主嘅反對，因為大部分嘅僱主都唔想再為僱員承擔更加多嘅即係責任咁，咁所以70年代喺77年嘅時候咧。綜援嘅前身公援咧，就開始將嗰個資格咧擴展到去失業人士嗰度，就係而家我哋所講嘅即係失業援助，就係喺嗰陣時先至開始出現咯。咁但係當時其實大家都即係政府都明白嘅，即係呢 樣嘢係受到經濟壓力，受到工會或者係團體嘅壓力，但其實唔係真正可以用嚟去解決一個失業危機嘅一個制度咯。咁只不過係將嗰個公援，即係冇辦法唔幫一啲去到絕境嘅失業人士，所以先要將公援納入埋佢哋嘅資格咁咯。 嗯，吓嗱，咁呢个就系你即系研究以嚟咧，即系政府对于呢个嘅政策嘅一啲嘅考量啦。咁但系亦都好实际啦，即系譬如我哋而家要系应急，我哋而家要而家处理，即系唔少人因为疫情所影响咧而失业啊，甚至系开工不足啊等等嘅状态。如果我哋而家先至话嚟整一个嘅失业援助金，其实到我哋整得个制度嚟，分分钟其实个疫情又过去噶啦，会唔会都系有点而不切实际咧？因为综援就系而家现有嘅一个制度摆咗喺度啊嘛，只要你个资产能够符合到嘅，你咪申请到咯。会唔会系更加快？即系用另一个角度嚟睇，嗰会唔会更加快能够指到咳咧？ 嗯，OK， 嗱，我会咁睇嘅。如果比相比嚟讲咧，的确失业保险咧，我哋需要有嘅社会讨论或者社会共识系要耐好多，同埋多好多。因为至少雇主嘅参与一定系最重要。即系如果雇主香港雇主系好反对嘅话咧，呢件事本身系冇咁快系可以落成到。咁但相对嚟讲咧，失业救济或者失业援助咧，其实通常大部分国家咧都系用税收嚟支付噶啦，其实就唔使三方或者两方供款。咁所以佢嗰个嘅难度或者佢嗰个嘅条件咧，基本上系取决于即政府个财政啦，或者政府个政策嗰个政治嘅意愿系咪想去介入喺短期嘅失业问题嗰度。咁其实头先咧，几位都有提嗰个问题，就系政府会唔会担心，即系一旦譬如如果唔系净系用失业综援，而系譬如开放一啲个人为单位嘅失业援助，咁会唔会导致到好大嘅财政危机，或者会有好大嘅问题？即可能用失业综援更好。对我来讲其实就没有冲突的两件事，因为呢我们看回失业综援过去在 几十年的经验里面，其实在失业率最高峰的时候它都只是可以覆盖到大概两成的失业人士，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八成的失业人士一直其实都是没有制任何的即政府的制度去支持，你最多就是说我们会有即在劳工法里面我们规定了雇主可能要有这个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但实际上它不是很容易可以取代到政府的在用一个社会保障的方式去解决失业援助或者失业这个风险带来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 OK， 我们可以接受呢去放宽那个一倍那个资产限额，就放宽那个失业综援资格。但同时其实我们应该要考虑一些个人为单位的失业援助。咁当然啦，对财政是不是会有负担，咁当然会有啦。咁但一般来讲即是失业援助其实大概那个时限可能是六个月至一年。咁因为有个时限在这里呢，其实就比较容易啲去预计那个的开支或者那个可负担程度咯。咁所以这个我认为政府与其其实佢都要做一个新的措施俾啲雇主去申请，其实都要做一啲嘅可能都要做一啲审查，佢冇理由冇能力呢是去即设立一个比较短期啲嘅失业援助措施咯，就是、以个人为单位就综援以外，咁就变咗可以双管齐下，即系话如果一啲比较真系经济差、积蓄又比较已经系低嘅家庭嘅话，佢可以用失业再放宽嘅失业综援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其实佢头先你建平都提過，就是政府一月的時候都說會考慮其實是不是用積進，甚至乎我認為是可能應該用公屋那個的即是資產的資格是令到它放寬一點，即最重要在失業保障那個精神就是要快，要標籤少，要容易申請，令到盡快可以將那些的援助金可以給到申請者可以使用到，那這個才是最重要考慮咯。 但是剛才我們制定一個制度的時候，你剛才說用個人為單位嘛，大家就會問那個準則是什麼，我怎樣證明呢他是曾經受雇，而在過去這段期間呢是因為疫症影響而未能夠找回那些的工資的。譬如我們之前有探討過的，舉個例，可能他只是在附近的琴行去即係教琴嘅啫，咁但佢 又唔需要领呢个即系交通津贴啦，咁亦都可能冇出粮记录啦。咁但系呢段期间佢又系受到即系呢个疫情影响咧，冇晒啲学费嘅。嗱，可能会有好多唔少呢啲咁嘅例子。咁我哋点样知道原来佢真系曾经系受雇咧？ 嗱，我估头先嗰啲例呢、這个例子，有少少可能会牵涉到系咪假自雇嘅问题啦。咁但系我估一般嚟讲，我哋如果呢一刻去做一个咁样应急嘅失业援助嘅话咧，我就会建议咧系一个嘅先系申请，即系先登记，然后先批钱，然后就后审查。咁即系话咧，其实我哋都要睇翻嗱，如果佢本身系有雇佣记录，即系佢譬如有供过强积金，即系如果佢唔系头先嗰啲假自雇或者自雇嘅情况嘅话咧，这个比较简单少少嘅。咁我哋可以之后去再 check 翻佢嗰啲即系之前啲供款记录啊，或者税收记录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如果系去讲紧支援自雇人，特别系讲紧自雇人士嘅话咧，咁嗰个我认为会系另一个会系需要有另一个考虑咯。咁但系嗰、那个即系都你冇办法唔。是去做一个政策决定，就是我们其实是想救人先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都是要查的啦，即是他都是有法律责任的，不过我们先批了他，然后到了我们查到他真的原来没有嗰啲佢提供嘅資料係虛假嘅，咁先至會進行嗰、那個即係法律上面追究咯。咁我認為呢樣嘢行政上面係可行嘅，係做到嘅。 好，唔該曬你，歐陽達初傾到呢一度啊嚇。歐陽達初係嶺大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嘅助理教授。鄭成龍用一個寬鬆嘅方法處理，你覺得得唔得咧？ 我諗真係用寬鬆嘅方法先救到而家急火咯，因為其實好多市民咧喺呢個情況下，即係都係有面臨失業啊，或者已經失業嘅。咁我諗政府應該用寬鬆嘅政策去令到佢哋先解燃眉之急。 好，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譬如我哋讲话宽松嘅，咁其实有啲乜嘢状况可能係我哋过去呢几日嘅讨论之中呢都未能够知道㗎呢，即係譬如头先我举即係琴行教琴呢个例子啦，但係可能仲好多人呢係受到今次嘅疫情影响呢，而呢段时间个收入大受打击㗎喎。你嘅观察系点，打嚟18721同我哋倾下七点钟新闻报道。 人因为贵而唔买猪肉，生意冇特别受惠。猪肉业界希望特区政府同内地协调，增加供港猪只，又希望放宽屠房日日清嘅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时话，会积极同内地当局就增加活猪供港紧密沟通，并同业界保持沟通。但内地本身嘅活猪生产同埋供应依然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內地內銷的活豬亦都求過於供，價格持續高企，影響供港情況。政府一直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和市民希望增加供應。食衛局又說，日日清是防控非洲豬瘟的重要措施，亦都是內地當局維持活豬穩定供應特區的基礎。天氣方面，一股大陸氣流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非常乾燥的天氣，本港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維持在 30% 左右。此外，一道雲帶正是覆蓋廣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大致多雲，初時乾燥，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18至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溫差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电话旁边亦都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啊， 系你好， 系嗱，咁我哋不如听听听众嘅睇法先啦。咁啊，大家即系对于呢个成立失业援助金有啲咩睇法咧？而家失业综援呢、這个综援啊嘅申请门槛降低啦，又对于大家嚟讲觉得有冇帮助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是你好啊， 你好，是你好， 其实我哋呢一家三口，咁我先生呢就由一月开始失业到依家，咁我女兒就上年啱啱七月毕业大学，咁佢呢就係自雇人士，啱啱做保险，咁我想问佢两个范畴我哋都冇受惠嗰啲乜嘢，咁你叫我一家三口点呢？我呢就不停一直都係做家庭主妇嘅。 嗯，系。 咁我想问，我哋可以有啲咩援助得到咧？嗱、我女做自雇人士做保险，佢只系一笔个7500， 系。 但系我先生咧就失业到依家，由一月开始到依家。 嗯。 咁我可以点咧？ 嗯，系。 我都唔知点可以帮到我咯。嗱，反为我头先又听到的士都话每个月可以有几千蚊。 系。 咁我哋点呢？ 系政府就似乎主要系想透过综援嗰个嘅即系门槛嘅降低啦，去帮大家嘅。你又觉得得唔得呢？ 陈燕平啊，我想问一下，如果一家一个屋企如果得几万蚊，咁我可唔可以养活到我往后嘅老呢？ 嗯， 啱唔啱先？咁我哋自己嗱、我好老实一句啊，我女大学读书。我哋冇问政府借钱，我亦都唔想我女第日好辛苦，我都系问屋企人借钱。我问屋企人借钱，我都要还噶。 明白。 唔系屋企人俾你噶。 明白。 咁我可以点咧？嗱，我先生咧就已经早五年前有个心脏病，政府就我哋亦都攞唔到佢个资格。去做呢个心脏手术，我已经系乜都唔卡，唔想卡，唔想攞政府钱噶啦。只不过依家我觉得好凄凉咯。 明白啊，即系而家呢个嘅相关嘅计划咧，真系未必都帮到手啊。多谢晒你啊，周女士，多谢晒。嗱，不过郑成龙，我谂头先由周女士嗰个个案咧都。可能真的聽得出，對於部分人士來說，他真的覺得譬如現在來說，未必現有計劃真的幫到他，還有也都牽涉到一個公平性的問題。譬如剛才周女士，我想那個都是一個挺突出的例子，譬如的士司機，如果是常規的士司機，他都會有連續好幾個月的一些支援幫到手，但是譬如好像他的女兒那樣，他是屬於一個保險經紀，他是屬於自雇性質的，咁佢所能夠獲得嘅保障就係不及一位嘅即係的士司機，呢、這個又真係有個差異存在，係咪咧？ 係咁，但係喺政府即係層面嚟講啦，其實我哋希望都應該大家都理解一下，就係每個政策推出嚟的話嘅，梗係會有啲人漏咗嘅。咁但係即係財政司司長之前都講過啦，每人派10000蚊嗰度，又咪可以暫時可以解一下即係燃眉之急咧？咁即係我諗幾樣嘢要加埋咯。同埋如果佢係講緊有啲行業嘅，如果係能夠係繼續請翻啲同事啊，咁政府亦會補貼一半嘅嗰個工資啊，咁嗰度係咪可以令到有啲人之前係被解雇咗，可以請翻去？咁喺唔同嘅政策之下加埋一齊嚟做。當然啦，如果你淨係講單一個政策嘅，梗係會好多人留嘅。咁但係多管齊下的話嘅，希望即係盡量將嗰個即係保留係做得好啲咯。 好，有張先生聽埋先啦。張先生你好，張先生， 公係嘛？係啊， 請講。 我有啲嘢想講兩句嘅。 係， 我有個朋友咧喺呢段時間佢炒咗成個月㗎啦。佢係做嗰啲保安嘅，佢炒咗成個月，佢咧就咧就翻咗都係半個月工到啦。咁嗰間公司咧就話呢段時嘅疫症期間咧好多人失業，不如咁啦，你哋休息嗰日咧，你變得自雇啦，你休點自雇啊？你要休息嗰日，你要請人替你個位喎。个朋友话，我个朋友话， 唔係咁嘅，你請我嗰時唔係咁嘅，休日係你公司負責揾人替嘅，咁佢咪同佢頂咗之後冇咗啦，冇咗呢件事就沉靜咗。到時咧佢借故咧話佢工作上嘅表現唔好，咁咪炒咗佢啦。哎，你都59就嚟60歲啦，我炒咗你，我呢句沙士呢個疫情期間我大把人見工啊，個僱主咁同佢講啊， 嗯， 係咁，我贊成咧。就整一个失业援助金嘅， 嗯，明白。咁所以你朋友而家就真系俾人炒咗啦。 佢59岁，你好难搵嘢做，成60岁啦。佢本身系有高血压、糖尿病嘅，咁咧佢咧就俾佢炒咗。咁啊，佢冇办法，佢系大把人。依家你疫症期间，大把人见工，我炒咗你咩？你唔使同我多讲啊！你做得唔好，你唔系辞职，我依家即刻炒你咁样。咁啊，咁炒咗咁。咁佢你大行业，喂大行业，即系佢成60岁，依家个疫症期间好难揾翻个保安业噶嘛，唔系一定话，哎呀好似不出面大把工啊，即系雇主会即系会拣人噶嘛，拣都拣个40-50岁、30-40岁噶啦，系嘛，咁佢话好难揾食啊出边，咁你又冇援助金，啊佢手停口停就60岁啦，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咁你政府点知？ 是吓，点样帮佢咧？嗱，多谢晒啊，张先生啊，唔好意思，个电话线路咧就有少少问题，断咗。不过我哋应该仲有一位啊，萧先生喺度听埋先，萧生。 系你好啊， 系你好，萧生， 你好，你好， 系有郑成龙喺度。 我希望你柜台反映啊，同埋即系话政府关注一下啦，一部分嗰啲所谓叫自雇人士咧，因为我哋咧就做嗰啲客货车咧。同埋啲貨車仔咧，咁啊要即係自己出部車，就幫啲食品啊、酒樓啊嗰啲咁嘅車啊啲每日都有啊，即係做一轉啊計一轉咁啊。喺呢個疫情又運動至到即係更加劇烈到個疫情咧，就而家咧變咗咧就一個禮拜做3日就變咗，就係4日就變咗做3日，即係 cut咗一半去噶啦。咁啊變咗我哋嗱，你話失業咩？又唔係喎。又唔夠膽話攞啲咩失業咩金啊嗰啲要求嗰啲政府嗰啲咁嘅諸如此類喎、啊，咁、又係冇報税喎、啊，因為我哋做單計單噶嘛，而家即係變得得一半做，啊一半都冇啊，咁啊只好啦做啲 call 台，咁而家連嗰啲裝修啊咩我哋乜都車噶，即係差唔多，而家咁啊全部差唔多停頓咁，全個市面都好似死直直嘅。好多貨車司機都係自己出部車，自己自力更生嘅啦嘛， 係即係你係屬於自雇人士啦。你自己有冇供強積金啊？ 我自己因為我過咗65歲咧，我就冇咗噶啦，已經就嚇、不老都冇嘅。咁我哋即係樣樣都冇我哋份。我哋根本唔係話要求政府幫好多啊，即係都關顧下呢一方面運輸業啊，呢方面啲小市民啲自雇嘅人士咁樣咯。 明白嚇，多謝曬你，蕭先生。嗱，鄭成龍咁樣聽起上嚟咧，其實似乎即係就算政府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已經都諗咗好多啦，但係似乎漏網嘅咧都唔少。嗱，其實咧，如果睇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嘅説法啦，即係問到係咪話會唔會考慮失業援助金咧，佢話唔會完全排除。咁但系当中嘅困难咧，系成立新嘅系统咧，需时相当之长。咁所以今次嘅援助咧，要做到及时雨。咁所以咧就要特事特办，就短暂咧去扭松咗综援嘅制度，放宽资产上限1倍。嗱，你觉得即系政府呢个回应系唔系可以满足到？譬如我哋头先打嚟嘅几位嘅听众嘅一啲嘅诉求咧？ 嗱，我哋其实一向都知道政府即系无论任何回应都相对系折下高息噶啦。咁我谂政策方面嘅都系一步一步嚟啊。咁但系头先讲到有唔同嘅听众即系打嚟嘅，例如如果你遇到啲无良嘅雇主，即系无良嘅雇主嘅，无论你政府用咩政策都好，其实嗰啲人都系存在嘅。咁但系咪遇到无良雇主就要将即系所有责任即系推落去政府度咧？咁我谂呢度要即系大家分开嚟谂。咁但系喺个政策层面上面嘅，头先阿教授有讲过就系话，系咪用啲宽松啲嘅政策，我哋帮咗先，然后咧就算佢日后嘅真系唔合资格嘅，到时无论追讨翻啊，又或者系用啲咩方法去攞翻咧，都系一个即系可以考虑嘅方案。 咁但系到时我哋嗰个财政承担咧，就唔系而家讲紧嗰千几亿噶咯，即系仲会更加多噶咯。 系啊，咁因为我谂啊，政务司司长都曾经讲过啦，即系睇落嚟。 無論我哋赤字又好，或者係對住喺個疫情裏面，咁特首都講過啦，就係話喺個疫情裏面嘅史無前例嘅疫情，我哋係咪應該即係適度地將我哋之前儲落嚟嗰個即係嘅錢啦，可以係即係幫翻呢一個疫情，令到社會更加快恢復，同埋令我哋市民咧可以即係一齊捱過呢一個難關咯。 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另外一个议题啊。呢几日连续嘅即系长假期啦，吓复活节假期啦，咁大家有冇发觉市面上多咗人咧？特别系啲离岛嘅地方或者系海滩啊嘅地方，系咪真系多咗人咧？1872311呢个对于我哋嘅抗疫会有啲咩影响？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立法会选举喺九月举行，泛民建制各出奇谋抢滩。去年区选出现大变天，加上社运效应，泛民能不能够再下一城，赢到过半数的议席呢？铿锵集，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轻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钱佩卿同雷洪德博士介绍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在疫情期间运动指引。假设问题是这样， 我唔系被感染嘅，但系我而家又隔离紧嘅，我应唔应该继续做运动呢？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就建议大家做一啲中等强度就 OK 啦，即系简单嚟讲就唔好做得咁攰。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郑成龙啊，你呢几日诶个市面观察咧，啊，我唔知你有冇出到街啊？咁但系我唔知诶，即系你嘅市面观察如何咧？如果我由即系新闻嘅传媒嘅报道嘅画面咧，就睇到譬如去离岛嘅船咧，喂，都真系几密质质嘅，都几多人去，同埋。即係長洲嗰啲地方咧，都真係幾多人 喎。我哋先唔好講銅鑼灣情況啊，因為我早日就有落過銅鑼灣食飯。咁但係講緊離島啊、長洲啊，或者海面上邊咧，呢幾日係真係聽到好多朋友話約遊船河咧出船啦，甚至係去離島食飯啊咁樣。咁喺即係見到佢哋喺即係 Instagram 啊，即係其他 Facebook 啊，見到佢哋啲相片的話咧，好明顯睇落去係唔止4个人喺只船度嘅。咁同埋喺嗰個長洲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即係人係聚集，咁對個疫情嗰個控制咧，其實係絕對唔理想嘅。但係坦白講，我會覺得呢啲人係唔負責任嘅。 喂，但係點解佢哋咁安心去遊船河嘅？嗱，一嚟就係已經超出咗4人啦，呢個咁嘅限制啦。第二就係遊船河其實個空間好窄嘅啫，即係你點樣去做一啲嘅防疫？你遊一次船河，我諗都2个几钟得唔得？ 其實唔得嘅，一出海就唔止啦。咁但係嗱，我又唔可以話隻船嘅空間好窄嘅。咁但係我相信一出船就唔會係4个人出啦，咁一定係10个人㗎啦。咁即係呢啲情況係好唔負責任嘅做法嚟。咁但係我大家都好熱衷嘅，咁有啲解釋就話：哦，咁好太陽好曬菌嘅，咁呢啲情況係絕對係唔負責任。 嗯，我哋其实都问过咧，新渡轮咧呢几日啊嘅离岛航线嗰个嘅数字啦。我抽某啲部分嚟讲啦，即系以4月10号啦，中环往来梅窝咧就大概有6700人次，比较旧年嘅复活节假期嘅首日咧系上升约10%嘅。咁不过咧，如果我睇翻4月11号啦，同埋4月12号咧，暂时喺中环来往长洲以及咧系中环往来梅窝嘅人次咧。其实都是比起去年的复活节的假期的同期的数字呢是有所下跌的，有些就下跌即是这个40%，有些又下跌了一半，但是譬如中环去梅窝又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受欢迎，譬如以4月12号全日呢的人次呢就有6400，比较去年的复活节假期第三日呢是下跌5%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似乎对于大屿山就情有独钟啊。为什么又买1872311，大家有冇发觉即系有松懈嘅情况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南区区议员啊，系赤柱及石澳选区嘅彭卓琪。彭卓琪你好， 系你好，主持 ，hello 你好。 喂，其实赤柱有个市集喺度，平时都几多人行嘅，你呢几日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啊？ 我簡單或者講一講赤柱石澳的情況啦，因為我哋個選區咧個範圍其實是赤石兩個區嘅，咁其實同以前嘅假期好唔同嘅，今個嘅 weekend 咧始終因為長假期有大量一啲即係非居民即係入咗嚟，即係叫做娛樂啦，因為始終喺個疫情底下，大家都明壓力好大，係咪先？即係政府又唔封關各樣嘢。咁其實你見到個人士嘅聚集係非常之多嘅，即係亦都衍生咗部分一啲衞生嘅問題嘅嚇。 嗯嚇，多成點樣咧？ 嗱，基本上如果就係睇翻呢啲相關嘅報道啦，同埋圖片，我哋都親身去睇過。咁基本上，譬如你赤柱大街出面嗰條海旁咧，基本上連欄杆出面都坐滿人嘅嚇。 哇！ 係佢多到咁嘅嚇。 咁食肆個生意咪好好咯？ 食肆生意係好咗嘅，坦白講，我都同啲商户傾過偈嘅。咁但係事實上呢一樣嘢，我哋反而個重點擺翻就係話，因為始終赤石區嗰個嘅 capacity， 即係嗰個容納量係有限噶嘛。即係始終我哋比較關注緊嘅就係希望政府喺一個控制人流嗰個管制上面要做好啲咯。譬如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因為赤柱同石澳好特別嘅，我哋淨係得兩條主要幹道出入嘅啫。OK， 咁呢兩條主要幹道就通曬成個赤石噶啦。咁但係現在我哋睇到嘅問題就係話，包括赤石嘅交通擠塞啦 ，OK， 人流又多啦，啲居民咧其實係好有意見，好有想法嘅。 我想了解啦，即系喺呢个限制令生效之时咧，初初生效之时咧，其实我都仲记得系有政府嘅相关人员咧，就去到中环嗰啲地方咧，向啲聚集嘅外佣啊等等咧，作出一啲讲解，就叫佢哋唔好多个四人聚集啦。咁如果你头先形容到嘅情况，即系似乎赤柱都真系几旺场，咁你见唔见到有相关嘅人员去讲解翻嗰个限制令嘅执行情况，又或者系作出一啲嘅巡视咧？ 我以我所見咧就冇嘅，但係就住呢件事之前咧，喺呢個復活節長假之前咧，即係我哋作為當區區議員已經預示到有呢個情況出現，所以我哋已經去信咗俾康文署又好、食衞署又好相關政府部門同佢講話，即係提醒佢哋温馨提示佢哋話：喂，睇住而家呢個疫情嘅未完全受控㗎嘛。何柏倫都話：現在我哋要保持高度警戒，咁希望佢哋做好啲相關一啲叫跟進工作，但我哋都係冇收到佢回覆嘅。咁嚟緊甚至乎長假期，其實四月底仲有一個長假期嘅，大家唔好咁忽略嘅，就係呢個佛誕同埋呢個嘅勞動節。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第二個問題出現嘅。 你見到啲人士人多啫，但係抗疫意識如何啊？ 意識上嚟講咧，的確我見啦，沙灘啊或者係食肆啊，當然有部分嘅香港人啦，咁的確可能即係個口罩又冇戴住，咁始終都理解嘅。但係成個防疫意識鬆懈咗個問題咧，我哋係好希望政府喺一個嘅防疫嘅宣傳工作應該做好嘅。譬如我講嘅例子喺度咁講，出入石澳嘅話咧，通常會係筲箕灣嘅；出入赤柱咧，就通常係銅鑼灣嘅同埋香港仔嘅。其實喺呢一啲嘅點咧，其實政府應該請多啲人去印傳單也好，去派發一啲嘅意識又好，即提醒佢哋話：呢個防疫已經不能鬆懈嘅。但我看似我係睇到嘅資料咧，政府係冇做呢個嘅工作嘅。 即係你覺得喺宣傳上面，政府應該要再做多啲啦。 係啊，咁唔單止係宣傳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建議過，譬如今日其實我同咗幾個 NGO 去開會嘅，主要就係討論緊嚟緊，都剛才我提過啦，即係你五一勞動節啊，同埋佛誕嚟緊啦，其實呢個係個第二波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翻政府，點解譬如創科局啊，你每年攞咁多錢，點解佢唔能夠可能坑下啲車嘅人數去出入咧？咁你到時有翻個預警，話翻俾香港市民聽，邊啲地方已經爆棚。其實香港市民的心態亦都係好簡單，就係、是、我現在可能即係面對住呢個防疫嘅情況，大家我都明白嗰個壓力喺度嘅。咁當然我哋都積極呼籲佢哋，希望佢哋留喺屋企，唔好出去。但係有啲人都係要出去嘅話，咁佢睇住嗰個指標性咪睇到咯。但係政府又冇做呢啲嘢。 好啊，唔該曬你啊，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彭卓琪。彭卓琪係南區嘅區議員嚟嘅。嗱，其實鄭成龍即係頭先彭卓琪就話喂，不如叫政府再去做啲宣傳啦，等大家即係唔好放鬆啦。其實宣傳真係得唔得咧？即係大家究竟係唔知啊、忘記咗啊，定係點咧？ 其實我未必能夠完全認同阿彭議員個講法。其實政府你仲要政府講啲乜嘢啊？都講咗係喺出面好危險，一聚集就危險，大家要忍耐一下。我相信每日大家都見到嗰、那個即係嗰個簡報會都有講得好清楚，大家要忍一忍，唔好再出去聚集啊！少啲啊，即係盡量留喺屋企啊，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咁但係 其實大家市民的話其實都冇理政府的呼籲。咁如果是即係民選的區議員，我相信他接觸市民的機會比政府更加多嘅。咁不如叫他哋即係各自各十八區的區議員，大家都做啲嘢，勸他哋的選民唔好出街。咁大家挨咗呢一段時間，幫手一齊做抗疫，好過就係互相指責。 喂，但係鄭成龍又真係好現實嘅喎，即係大家又會覺得即係喂困喺度街度，我都真係要鬆一鬆下。嗱，你見咧，即係有啲人講嘅講法就係話香港人其實係困唔住嘅。譬如咧，前兩日啦，有旅行社咧，佢哋係辦五月嘅翻去內地嘅旅行團，因為嗰、那個即係內地人士入境需要檢疫14日嗰個嘅相關規例咧，五月头就应该会系届满噶啦嘛，咁到时就唔知道政府会唔会系延续啦。咁但系嗰我哋嗰日即系睇到个新闻报道咧，其实竟然系成到团添。咁当然后来就个旅行社亦都系取消咗嗰个相关嘅团啦，即系将佢压到去六月几啦。但系由呢啲嘅例子睇起上嚟，其实香港人可能真系觉得喂困咗咁耐，我都真系好闷。 系咁，所以我哋抗疫嘅速度或者我哋即系围堵嘅政策，咪做得慢过其他即系其他国内嘅城市咯。國內的城市其實大家都真係唔出街，真係見唔到條街上面係有一啲即係閒雜嘅人，即係聚集啊，或者出去，甚至係買餸的話嘅好多都係叫一啲即係外送車啊咁嘅情況，咁同香港嘅情況好唔同。咁其實係即係香港人自己唔注重健康啊，定係真係困唔住，真係係咪十幾日都忍唔到咧？咁呢十幾日自己忍唔到嘅，對個社會即係無論經濟上面個負擔有幾大咧？即係其實我又覺得有啲真係有啲累鬥累咁樣。 嗯，嗱，1872311，大家系咪真系觉得真系冇办法啦？我唔可以再喺屋企啦，我真系要出去唞下咧。点样喺呢个即系大家松一松嘅时候咧，又可以保持到嗰个抗疫咧？电话号码1872311，打嚟倾下。陈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陈小 你好。 唔好安啦，唔好意思。 唔紧要。 系啊，从一月底到依家咧，市民都好紧张，尽量嚟屋企。咁但系依家因为逢住假期咧，又补天咧，啲人就出去行。咁其實我覺得佢哋應該要守法自律咯，因為點解呢？你好多人見到佢唔戴口罩嘅，其實呢個疫情咧，令到好多企業都倒閉，大家見到新聞好多人講啦，有冇失業啦，冇嘢做，有啲攞唔到政府嗰啲即係資助，都覺得好慘。咁其實大家忍咗嗰個零月咧，嗱話四月尾有拐點啊嘛，希望真係可以忍下，俾大家都能夠即係啲行業能夠生翻，大家先有飯食嘅，係咪香港？同埋咧，咁大家呢、這個截斷呢個病毒嘅傳播鏈咧，唔單止係唔使入院，而且可以減輕啲醫護嘅辛苦，其實佢哋都好凄涼嘅，做咗呢段時間。咁你減輕呢個傳播鏈啦，咁就會快啲消滅呢個熱魔啦，係咪？再加上呢五萬幾學生，其實都好慘嘅。應該暫定話5月24日發得唔得咧，就全靠啲市民肯唔肯合作。令到呢個病毒一路降低，我演疫幾日都係零，即係個位 數字啦。 係啦，個位數字，即係啲學生好慘嘅，讀咗六年，都唔知自己只鼓勵憑啲文憑可以去海外升學，或者係本地就業，或者做嘢，或者讀書。依家見到佢哋，依家真係壓力真係好大咯。 明白， 希望大家都自律啲，真係幫幫啲學生同埋啲社會企業咯，可以。 好多謝曬你，陳女士。嗱，今日咧香港嗰個嘅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嘅數字咧，係再多五個，係連續第二日咧一個叫做即係個案嘅個位數咧增長嘅。咁確診嘅個案總數咧就係1009宗。嗱，咁其實即係呢幾宗入邊咧，亦都有揾到一啲嘅外遊嘅記錄啦。咁但係係咪就此説明即係本地嘅個案似乎都唔需要憂慮咧？1872311翻嚟傾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不点名批评主持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的公民党议员郭荣铿，指他滥用权力，以卑劣手法瘫痪立法机关，形容是政治滥炒，亦都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发言人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认为不能够任由这些议员肆意妄为地闹下去。中聯辦亦都點名強烈譴責郭榮鏗同埋部分立法會議員，指佢哋嚴重干擾立法會內部嘅正常運作，影響立法會履行基本法所規定嘅憲制責任，損害香港社會整體良性運行。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回应话，中央部门不应干预香港事务，尤其是立法会内会事务，批评是违反一国两制，有关方面一定要检点和收敛。郭荣亨强调，一向按议事规则主持内会会议，若果任何人不认同，应该拿出证据，不应上纲上线指他违反刑事罪行或者誓言，批评是无理指控和政治谩骂。他认为指他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毫无理据，甚至有点滑稽，又说不知道亦都不想揣测对方的动机。他又说，政府应对新型肺炎的工作没必要经由内会审议，因此内会没有阻碍政府的防疫和抗疫工作，市民亦都没有因为内会而被拖延得到政府任何资助。本港新增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1009宗。新增患者入面4人有外游记录，另一人属一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对于连续第二日只有个位数的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和近日新型冠状病毒化验数量减少有关。新增个案涉及三男两女，年龄介乎1岁至79岁，有外游纪录患者分别到过阿根廷、印尼、英国。其中14个月大的婴儿曾经和家人到英国，他的外佣早前确诊，婴儿在检疫中心隔离期间确诊，并没有病征。另外再多37名患者出院，仍然留院患者入面13人情况危殆。本港近日由内地进口的活猪数目下降至每日大约1300只，平均拍卖价更加急升至每担大约4200元。有猪肉档的职员说，猪肉价格自农历新年之后一直高企，但不少客人因为贵而不买猪肉，生意没有特别受惠。猪肉业界希望特区政府和内地协调增加供港的猪只，又希望放宽屠场日日清措施。食物及衛生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會積極與內地當局就增加活豬供港緊密溝通，並與業界保持溝通，但內地本身的活豬生產和供應仍然受到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內地內銷的活豬亦都求過於供，價格持續高企，影響供港情況。政府一直向內地當局反映業界和市民希望增加供應。食衛局又說，日日清是防控非洲豬瘟的重要措施，亦都是內地當局維持活豬穩定供應特區的基礎。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初時乾燥，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1，揾翻我哋嘅评论员郑成龙出嚟先，系郑成龙吓。嗱，咁啊，当然如果我哋系唔系可以单由数字咧，呢嘅新增数字咧，就话香港嘅即系新增嘅个案嗰个疫情已经系平稳咗咧，咁同埋其实系咪代表我哋可以放宽一啲嘅措施咧？似乎呢个都真系要专家去回应一下嘅。嗱，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咧，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医生嘅，梁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嗱，请教一下啦，如果我哋咧睇翻四月嘅数字啦，咁就四月一号咧系一个高位嚟嘅，就系51宗。咁另外四月三号咧，亦都系另外一个比较多嘅数字咧，就系43宗。咁跟住之后咧，其实都即系逐步去回落翻噶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系一个个位数字嘅增长啦。今日咧就系再多5个人。咁之前咧嗰啲比较多嘅數字咧，都係涉及到喺海外翻嚟嘅人士咧，係比較多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呢兩日嘅數字，我哋可唔可以話香港嘅疫情已經係平穩咧？ 嗱，我諗咁咧，我哋又唔係淨係睇呢兩日嘅，其實你都睇翻呢10多日嘅趨勢，整體都係向緊下啦。 嗯。 咁同埋我哋回流嘅人入邊咧，都係好多都過咗，即係話係14日嘅隔離期，尤其嗰啲以前冇做任何措施嘅。即係冇做檢疫措施嘅情形嗰啲咧，已經過咗14日好多啦，譬如有呢個20多日啦。咁整體嗰個回流嘅人數其實都減少咗好多。咁你外邊輸入嘅壓力減少咗，而內部入邊我哋見到嗰啲本地啲即係話揾唔到傳播源嘅個案入邊咧都少咗啦。咁嗰啲嘅酒吧啊，其他群組嘅個案入邊咧都減少咗得嚟。亦都嗰啲地方都停咗一段時間啦，即係譬如你閂咗一段時間。咁啊，整體嘅趨勢其實就係話開始去翻個比較平穩嘅階段。呢、這個我諗係睇個整體趨勢啦。咁當然呢幾日入面咧，就大家都放緊假，輕鬆咗好多。咁但係呢個係會有啲影響。咁但係影響會有幾大呢？咁其實要睇翻個本地嗰個傳播源有幾多啦。喺而家如果我哋估計傳播源未必咁大嗰陣時候咧。如果你係四日嘅放鬆咧，咁就算你話你四日入邊嗰個係令到個疫情係增加咗一倍都好啦，咁仍然都好會停留喺接近個單位數數字咧，影響就未必真係會咁大。咁但係實際要點咧？我諗都係會睇翻，即係話個零禮拜後咧，個禮拜後到咧，究竟個個案會唔會增加同增加幅度幾多啦？不因為呢、這個病就咁嘅，如果你由基數低開始起步咧，就算你係一個禮拜係增加一倍咁先算啦，咁你都係由一個低嘅單位數去一個高少少嘅單位數，咁就唔係話每一個好大型嘅爆發，除非你話有啲嘅超級傳播就出現咧，咁就唔同你啦，持續啦，譬如你持續咗4个礼拜，咁增加16倍，咁啊另一回事啦。咁變咗大家咧放假咧就知道都放完啦，我諗就開始聽日。大家都收翻緊嗰啲嘅社交距離啊，嗰啲咁嘅措施，咁我自己覺得就話嗰個影響都唔應該太大住嘅。如果你係都係簡單嗰4日就， 咁係咪即係其實我哋如果要去評估咧，有冇啲防疫嘅規例可唔可以放寬咧？譬如舉個例，即係限聚令啊等等嘅時候，我哋就唔可以用呢兩樣嘅數字作準，即係起碼我哋要睇埋今次長假期過咗之後嗰、那個嘅數字增幅係點樣，然之後先做決定係咪？ 嗰、那個係一個考。类嘅地方，但系嗰个唔系最重要。其实反为有啲数字佢冇公布嘅，我都想知咧系咩咧？因为我哋而家喺嗰啲普通科门诊做紧筛检嘅，咁佢呢几日停咗啦，跟住就会再做翻噶啦。因为大部分放咗假翻嚟咧，如果嗰啲筛检仍然系发过一个高嘅，揾到嘅阳性比例咧。呢、這個係一個警號嚟嘅。 你講門診嗰啲係咪？ 門診嗰啲即係普通，無論普通科門診又好，或者私家都好。如果去嗰啲發現嗰啲，譬如普通傷風感冒冇高危因素嘅人，亦都冇話去過旅行啊，冇任何因素，冇接觸史嘅人，如果佢哋仍然好似前一排好似私家醫生嗰度做，話100個之中有2個咧，嗰、那個其實響起警鐘嘅，因為嗰個當然咧，你話發現啲個案係好，但問題你問翻你點解要發現咁多個案呢？即係證明你嗰個防控就有漏洞咯。咁如果我哋呢個時間唔急速呢啲個案跌到一個比較低嘅數字咧，譬如係1/1000左右到咧，咁其實入面咧，即係話社區入面都用有一個幾重要傳播源咧，大家都唔能夠掉以輕心。 别嗰方面嘅数据，我谂佢完咗几日入边，我谂佢真系睇睇入边呢啲所谓嘅一啲嘅喺个社区呢啲咁嘅监察数据，同埋喺佢嘅急症室又好啊，喺啲门诊嗰啲，即系话普通科门诊都好，呢啲系冇高危因素人做一啲嘅普通嘅伤风到啊、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发烧，究竟有几多人系真系话系阳性咧？测检阳性咧？嗰、那個係反映到我哋社區入面嗰個整體個傳播力有幾大。如果嗰個傳播力開始受控呢，咁其實我哋係時間要放寬一部分措施。因為呢啲措施呢，你就係有需要你都係一定要做啦。但你長期做入面呢，你就會拖垮你所有服務啊，拖垮曬你所有嘅環節，你又唔能夠持續嘅。咁變咗如果你能夠控制落嚟嗰時候呢，適度放寬返恢復返啲服務，有需要嗰时咪再做咯。 好，嗱，我想请教咧两个嘅常识问题啊，即系有啲人就话，好似阿郑成龙都讲啦，近排见到有啲人咧去游船河啦，咁就话啊，太阳晒咧就唔惊嘅，都应该即系都可以杀死嗰啲嘅病毒噶啦，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就话，喂，我去郊外啊踩下单车咁样，其实都唔惊啦吓，大家教到咁疏都冇乜问题嘅咁样。其实喺即系系唔系真系大家谂得咁安全咧？呢啲咁嘅户外活 动，唔系嗱，其实嗱，譬如讲紧晒太阳咁先算啦。咁其实个病毒入边咧，其实冇乜新陈代谢嘅。虽然话佢可能紫外光都有少少影响佢嗰个本身入边嗰啲基因啊，同埋嗰啲嘅有少少影响，但系嗰个系好慢嘅，即系话嗰个唔会话好强烈。喺我哋而家用紧呢个咁嘅情况咧，个阳光系唔足以。即係話喺短嘅時間之內，譬如話將嗰個細菌入面滅活嘅，將個病毒滅活，即係唔足以，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分子結構。呢、這個分子結構入面咧，其實係變佢係啊喺啲唔同情形，可能佢有少少嘅改變啊分解令佢滅活，但係就唔係話咁簡單。入面我哋用緊而家嘅一啲嘅陽光下面紫外光，真係對有咁大影響。其實入面佢喺呢啲咁嘅，除非你喺一個好強嘅紫外光下面咧，咁嗰啲特別嘅一啲高頻嘅強嘅紫外光下面咧，係另一回事。我哋而家日常用緊陽光入面咧，嗰、那個效果係比較係輕微嘅，即係唔足以話好短時間內將佢入面滅活。同埋呢陣時距離遠入面咧，仲睇你入面冇有冇戴口罩，同埋你嗰個本身嗰個速度，亦都有而家你用一啲嘅高，即係話一啲高效、高解像度嘅一啲嘅攝影咧、錄影嚟睇咧。其實入面如果你大家高速踩緊單車咧，其實入面喺後面食住嗰啲嘅飛沫啊，嗰啲氣溶膠入面食住啲大粒啲飛沫添啦，比較啲飛沫。由於你係高速嗰陣時咧，有個風啊，你下面嗰度十米以內咧，其實都食到正嘅。講緊十米，唔係講緊咩？即係如果你比較安全咧，廿米。咁其實你諗下啦，即係話喺空曠嘅環境都唔係絕對安全。咁其實如果你唔係做啲劇烈運動，附近係真係有人喺度嗰陣時候咧，咁其實都係建議大家都係戴口罩嘅，因為嗰個口罩都係一個好嘅源頭控制，喺個源頭控制咧係有效過你飄咗出嚟，然後先慢慢去點樣防控咧。嗰度咁多人喺度入邊咧，每人戴住口罩都唔夠你自己戴口罩咁有效。 明白啊，嗱，梁医生，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检疫嘅安排啦。之前就系因为嗰、那个检疫中心嘅即系供应咧都比较紧张啦，咁所以咧政府就做一个叫做10+4嘅新政策，即系话咧佢头嗰十日就喺检疫中心啦，跟住嗰四日咧就可以翻去做一个家居检疫嘅。咁其实咧即系都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疑问啦，觉得咁样会唔会喂可能系即系会有機會咧，將啲嘅病毒咧帶翻入去個社區啊！嗱，跟住今日咧，其實亦都由於嗰個個案新增嘅個案咧係回落啦，咁所以政府亦都嘅説法就係話咧，10+4依個安排都係可以暫緩一下嘅，咁變咗就即係即係亦都可以再諗一諗，係咪真係要佢哋翻翻去嗰個社區咧做檢疫啦？你點睇咧？係咪如果喺可行嘅情況之下，應該係俾佢哋留翻喺指定嘅檢疫中心為佳？ 其实咁咧，香港嗰个家居环境咧，其实就系一定唔系一个好嘅检疫地方嚟噶啦。咁同埋你睇喺其他地方咧，喺家居隔离嘅地方咧，其实冇乜边度咧，真系即系讲得唔好听啲，冇乜边度有好结果嘅家居隔离。因为呢个病咧喺个家庭入边内部嗰个传播咧，都系一个好常见嘅现象。 咁其實我一路做頭咧，我都話我都係希望佢哋做到定點隔離嘅。 嗯。 只不過你係做唔到定點隔離嗰陣時候咧，你話你係要做嘅，咁都冇法啦。如果你做唔到定點隔離，咁你之前入邊誒驗一個走嗰陣時驗一個咧，就會避到即係話一部分嘅隱形病人啦，睇幾時發病都會得，但都避唔到喺屋企嗰度散播出嚟。如果喺屋企入邊嗰14日入邊，就係即係係令到佢變成隱形病人，有機會傳俾屋企人。跟住屋企人又傳出去嘅，咁呢個機會絕對存在嘅。咁、 嗯、 變咗，其實最有效就變咗做一個定全部轉曬定點隔離。但因為佢而家病人多啦，佢冇人做到，即係話嗰個要隔離嘅人多，佢唔做唔到嘅。咁樣變咗佢就冇辦法啦。咁佢變咗未喺之前驗一個咯。咁、嗯、然後跟住做。咁但係入邊我覺得最好入邊你啲高危嗰啲，譬如咁啊接觸者嗰啲咧，真係話做足14日都喺個隔離中心。咁然後臨走嗰時做一次，咁、嗯、你咪變咗可以排除咗佢發咗做中間一啲嘅隱形病，我哋可以將佢係剔除咗咯。 即係最好免得過就唔好，即係最免得過就唔好喺家居嗰度即係做。 免得過就唔好家居做任何呢啲嘅隔離嘅嘢，即係檢疫嘅嘢。如果真係要做嗰時咧，就唔好揀啲緊密接觸者做家居。咁就如果你而家咁一樣啦，你最好就做足14日，就唔好入家四日，因為嗰後面嗰四日入邊其實唔止四日嘅，因為第八日同佢做檢查啦嘛。咁其實嗰度有六日。 好嗱，最後咧，我想請教多一樣嘢啊，就係關於醫管局咧嗰啲非緊急服務啊，因為自從二月中咧，為咗應付疫症啦，咁醫管局已經削減咗一啲非緊急服務啊，其實有一啲嘅復診啊等等咧，都係受到影響嘅。咁而家醫管局亦都喺度，即係要再諗緊啦，其實係咪有一啲咁樣嘅服務咧需要恢復翻咧？咁但係梁醫生，你又覺得即係而家係唔係一個叫做即係合適嘅階段，我哋再去諗翻恢復翻一啲？非緊急服務，同埋另一方面，係咪應該分流更加多俾私家嘅醫療嘅體系咧，去幫我哋承擔？譬如一啲簡單嘅，譬如照黃疸啊等等咁樣咧，係咪應該分多少少去出邊咧？ 嗱，因為出邊嘅私家醫院咧，能夠承接到嘅服務量咧，其實係有限嘅，因為我哋成個系統入邊咧。主要九成嘅服務其實係講緊我哋嗰個係公，即係話係一個公立醫院嘅。咁我哋都可以繼續分流俾私家。咁但係有一啲嘅非緊急服務咧，就你會睇翻啦。如果個病人量開始減少，個感染控制嗰方面嘅壓力係冇咁大嗰陣時候咧，咁其實恢復翻一啲嘅服務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點解呢？因為如果呢段時間你恢復翻咧，譬如好似你啲門診咁先算咧，我哋而家好多冇做到啦，啲申請好多有啲或者係停咗，咁你停兩個月咁都仲可以，但如果你話你不斷拖落去停一半年啊，或者停咗再長時間入邊咧，可能有好多病人就得唔到適當嘅照顧，咁你都要趁翻你自己評估翻你個工病人量、你嘅工作量。你能夠分配嘅人手做唔做得到，能夠恢復翻一啲嘅服務，咁變咗令到你咧喺呢段時間係將一部分嘅工作清翻。如果第日有需要嗰陣時候咧，我哋再可以暫停一部分服務，咁就變咗佢嗰個可持續性就會好啲。咁你有邊啲可以安排俾私家仍然可以繼續做，但係問題嗰度咧能夠吸收嘅量係有限嘅。佢唔可能入面由一成嘅依家醫院同埋嗰啲嘅服醫院入面將你全部服務都吸曬過去，所以始終有一啲嘅非緊急服務咧，趁你如果個人手可以嗰、那個感染控制其他方面可以做到嗰時候咧，都要考慮能唔能夠盡早恢復翻一部分，能夠將一部分嗰啲積聚咗嗰啲嘅工作量入面清除咁一部分去，咁你第日先至可以有機會會再停，可以有一個持續性喺度。即係而家我哋講緊係持久戰，咁呢個持久戰嗰時候咧，係要睇有咩辦法能夠我哋既可以恢復啲嘢，有需要嗰時候我哋可以繼續又可以重複翻啲步驟，而係希望持久到我哋真係有疫苗嚟啦，嗰時候可以大家可以真係避過咗今次嗰個整個危機。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梁子超医生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嗱，郑成龙，头先我哋同阿梁医生讲到咧，非紧医管局嘅非紧急服务啊，因为实际即系由二月开始咧，都有唔少可能要复诊啊等等咧，都未能够做到。但系亦都倾到一样就系，我哋可唔可以将佢分流去更加多咧，俾私家嘅医生？咁啊，梁医生又觉得其实私营体系始终个承载力系有限，你又点睇咧？ 系，我都同意嘅。同埋如果讲紧即系危险。 性，即係去到間醫院嘅危險性嘅，其實無分私人，即係私家醫院或者係公立醫院嘅，即係都係會有危險。咁不如將公立醫院，如果係話有機會有肺炎症狀嘅人，係會唔會調去一啲特定嘅地方咧？咁安排或者做一啲咁嘅分流咧，會比較實際啲。因為其實如果將啲病人即係撈得太亂咧，咁其實係對即係嗰個控制疫情係有影響。 调去特定的地方，即是 例如可能是一些是即是好像内地咁样，有啲运动场馆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改装嘅情况，就将一啲即分流咗一啲临时嘅医院度，或者系一啲可能系而家已经系未完全开放嘅医院度，咁呢啲情况咧就会比较好啲。 啊，不过似乎而家如果嗰个确诊数字都系以单位增长咧，可能会唔会又变得冇咁紧急嘅咧吓？即系呢 个都系假期问题啦。咁我谂都要睇多即系三五天个情况先至知道，即系所有其他检测报告出晒嚟先可以肯定，即系都系好似梁医生咁讲，都暂时唔可以松懈，同埋真系嘅阳光系散到呢个病毒。 嗯，即系其实可能一啲要准备嘅功夫咧，就应该要做定先啦。即系譬如你头先所讲嘅，类似即系指定嘅场馆咧，去照顾一啲有肺炎症状嘅人士，就即系做定先，就唔好去理究竟你系唔系而家系一个单嘅数字嘅增长啦， 系 做定先就冇蚀底， 系啦，好过第二波、第三波出现嗰阵时先至去做呢啲，即系宁愿做多咗，有一个防备，有一个防，即系有一个预防性嘅工作，可以就会比较好啲，我觉得。 嗯，明白。嗱，电话号码18723，呢段期间咧，真系可能有唔少人嘅，即系原本要去医管局复诊咧，或者一啲非紧急嘅服务咧，都系受到影响嘅。譬如有啲个案就话佢做咗一个中风嘅，即系手术，咁其实割咗啲头骨，要重置翻个头骨咧，而家都系暂时未能够重置到，都已经讲紧即系几个月嘅时间啦。啊，咁你觉得即系有啲医管局而家逐步去恢复一啲非紧急服务嘅时候，个考量应该系点样咧？边啲先，边啲后咧？电话号码18723，打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齐抗疫有想法。星期一至五晚上， 手下留情。 大家好，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我系手下留情之友梁建平。而家疫情严峻。我知道大家都好擔心，希望各位朋友咧盡量唔好囤積口罩啦，留翻俾啲有需要嘅人。仲有就係增強自己嘅免疫能力，譬如話出去行下、走下、跑下步都係好好嘅。專家話咧，曬多啲太陽，多啲維他命 D 咧，對個身體好好噶。仲有就係我哋捱過沙士，今次都會過嘅。祝大家平安！ 香港電台第一台，和你等待戰勝疫情時，最後勝利。 电话号码18723，继续请翻我哋嘅评论员郑成龙喺电话旁边啦。咁另外咧，都请多位嘉宾一齐出嚟倾啊，就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啊，林志游你好， 你好。 系嗱，我哋头先咧就倾紧啦，就系医管局咧嘅非紧急服务啊，应该点样去逐步恢复咧？你而家观察到嘅状况系点啊？ 我而家睇到咧，就係、是、似乎醫管局咧都未係有一個正式嘅公佈咧，就住整體嗰個嘅非緊急嘅手術咧，即係喺嚟緊疫情即係減慢或者舒緩嘅時間咧，就係會係點樣開展翻咧？嗰、那個編配會係點樣咧？同埋即係而家病人佢已經等咗兩個幾月啦，咁都未做到手術嘅話咧，佢哋會唔會話即係喺嚟緊嘅日子？會有一個優先嘅手術，因為都唔好忘記好多呢啲手術咧，都係好多月，甚至可能超過一年前咧已經安排咗嘅。咁所以佢哋都關注咧，就話即係喺嗰個即係疫情開始退卻嘅時間，咁佢哋嗰個嘅即係個手術係咪可以即係盡快做到咧咁樣？ 嗯，咁但我哋都要排一個優次噶，譬如話係以佢等候手術幾耐嘅時間嚟到去定啊，定係點樣咧？ 而家就係冇呢個資訊，因為而家喺嗰個嘅醫管局嚟講咧，佢哋都未有一個確實嘅一個嘅計劃咧，係點樣去進行？因為佢哋而家即係都係打緊仗啦，咁所以即係幾時打完場仗，同埋咧就嗰個往後個安排點樣咧，都未有一個定論喺呢度。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即係盡早俾一個比較就算唔係一個實質嘅安排咧，都有一個概念俾一啲病人咧，係即係點樣審視佢哋嗰個手術點樣去即係有啲乜嘢嘅安排。因為咧就唔好忘記就話，即係佢哋喺等緊嘅時間之餘咧，其實佢哋都可能會考慮，譬如佢等唔切嘅， 亦都可能有啲手術佢可能係保險都包埋嘅，咁佢哋會唔會考慮去其他嘅私家醫院嗰度去做呢個手術，就唔再等呢？咁可能佢哋都想知道即係呢方面嘅資訊。 嗱，你頭先講到私家醫院啦，咁其實醫管局亦都話咧，早前係擴大咧公私營協作計劃嘅名額同埋涵蓋對象嘅，咁包括咗係血液透析啦，即係洗腎啦、放射造影啦、電腦掃描啦、磁力共振啦、大腸鏡檢查等等服務，咁亦都諗住咧係積極開展一啲新服務咧，希望分流到一啲嘅病人咧去私家醫院就診嘅。關於呢方面，頭先譬如我所講嗰啲咧，都主要係一啲檢查服務，似乎就不是讲一些非紧急手术。实际你自己觉得呢，其实非紧急的手术如果分流去私家医院又是否可行呢？是由医管局分流，就不是有个病人去分流了。 那这个就好看，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呢就你看回呢，就究竟那些的手术那个费用会要多少呢？ 即是怎样计算方法？ 是的。怎樣計算，同埋你係個手術嘅複雜性係點樣？可能每個手術都係即係要即係逐個嚟計嘅。咁如果你係一啲非緊急嘅手術咧，可能即係都係雖然唔係緊急，但可能都係屬於一啲大手術嘅話咧，嗰、那個價錢如果你去到私家醫院做咧，嗰、那個金額咧就都係會一個好龐大嘅數目嘅。咁當然啦，而家我就知道佢話會考慮緊有一啲嘅服務，譬如話係即係一啲黃疸啦，同埋一啲打一啲癌症嘅針啦，可以即係調過去呢個私家醫院嗰度做啦。咁呢啲都係比較簡易啲嘅一啲嘅程序啦。咁牽涉嘅金額咧就唔複雜，但係咧就係始終即係一啲手術嚟講咧，如果你話就算唔複雜嘅手術，都可唔可以喺呢個嘅公私營協作計劃下邊去？包含喺呢個計劃入面，而嗰啲病人可以去，即係唔使等啦，就可以盡快去私家醫院嗰做咧。呢個即係都可以即係值得考慮咧。因為喺林鄭上場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即係比較創新呢個做法咧，就係、是、去呢個私家醫院買啲床位咧，去即係應付喺嗰個公立醫院即係病床爆滿嘅情況。咁喺呢一刻，如果係錢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嘅話，我諗對部分嘅病人咧，個手術咧可以即係早啲做咧，對佢哋都係好嘅。 同埋係唔係即係就算短期唔諗咧，似乎都可能即係要諗一諗咧長遠，因為你依幾個月咧塞咗嘅車喺度就塞咗嘅啦嘛，即係條龍你一定係長咗噶嘛。咁你就算而家要恢復翻嗰個非緊急手術嗰度，即係你消化都要一段時間嘅。始終有一批人咧塞住喺度，即係始終似乎係咪分流去私家醫院呢樣嘢係真是一个可要去处理的问题呢？ 都一定是的，因为你始终现在你面对的疫情呢，就当然医护人员在打仗呢，咁其实就在医管局来讲，他即是七万几个员工其实都有一半呢，都是一些即是非临床的一些服务员工，他们都应该属于管理啊行政方面，他们都应该想一想在这个的疫情過去或者係即係緩慢嘅一個退卻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應該有啲咩應變咧？即係應該都而家要開始諗定，同埋盡早去公布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做法會係點樣嘅方向。咁同埋如果係需要呢個即係政府嘅即係注資嘅話咧，都希望可以政府可以早啲去即係撥一筆錢咧嚟到去俾醫管局咧，睇下點樣去將呢筆錢咧係用喺嗰個嘅一啲公私營協作計劃入邊嗰度。 明白，好，唔該曬你，林志由傾到呢一度啊，係、okay. 病人政策連線主席阿鄭成龍。如果頭先聽阿林志由咁樣講咧，似乎呢個又唔係一個短期問題，其實係長遠都係要去諗嘅一樣嘢。 係啊，因為我相信即係無論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無論係幾時開得翻，幾時可以恢復服務都好，之前已經塞咗一條好長嘅龍，咁點樣將呢一度疏導翻咧？咁之前都講過啦，我哋遇到一啲老人家可能換啲膝頭哥教啊，或者啲髋關節啊手術啊，其實佢哋已經拖咗好耐，即係。當如果越拖得耐的話嘅，其實會令到另外一隻腳或者係另外一邊的話嘅個情況又會惡化。咁呢啲情況係需要即係做翻啲處理。 嚇，咁同埋嗰個資源問題咧，可能都要及早去諗定啦。因為即係如果你到最問先諗咧，咁就會比較麻煩啦。今晚亦都多謝曬鄭成龍傾到呢度，唔該你，拜拜。 拜拜。